各位早晨，六点钟嘅星期三早上，有 Vicky 陪住大家。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今日系2023年5月17号，农历嘅3月28号，星期三嘅早上，我哋不如一齐赞下自己啊！ 晨光每日一格。 冇错，今日一齐赞下自己。无论你系乜嘢岗位、乜嘢职业、身份系边个，都好值得赞下自己。由细到大，父母啊、老师都教我哋做人最重要就系唔能够骄傲自大，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是美德，但是过度的谦虚，不停地贬低自己，其实对我们的心灵都不好的。想跳出这一种不断自我否定，回复自信的方法就是反其道而行，赞下自己了。赞美自己可能被人觉得会是自恋的行为，但是其实呢，适当的赞美自己是能够唤醒我们潜意识里面尊重自己的自尊感，行动力啊、集中力都会高一点，令自己有番自信。赞下自己今日准时起到身，食得切早餐，预早到到巴士站，甚至是刷牙刷得好干净，都可以赞下自己做得好好、哦。千祈唔好睇小自己，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好好咁样肯定一下自己，你比你想象之中更加好，更加叻啊！ 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年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作紧，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论结晶将化作翡翠， 早上6点15分的时候，一首的歌曲来自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望一望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哦，今日都用炎热呢个字咯。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唔会一直咁湿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炎热嘅，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咧就25度，相对湿度93%。今日咧，晨光每日一格咧，就阿 Vicky 咧完成咗啦。晨光 Coffee Time 咧又轮翻阿白元浩小白喺度。好啦，同大家一齐揭揭报纸咯。咁啊，见到咧喺早两日嘅时候咧，咁啊喺呢个香港大学啊宿舍委员会咧，咁啊亦都有啲通告啊。点解今日攞翻出嚟讲咧？都觉得几好分享啊吓。佢哋话到咧，就为咗促进啊宿生间嘅共融以及咧就文化交流，咁啊喺下个学年啦。咁啊，将会咧就社堂办公室咧就将会咧就系为新宿生咧就分配个室友咯，即系睇下你同边个间房先。好啦，佢哋都会话到尽量咧会配对本地以及咧非本地生噶。啊，佢哋话到啊，据讲啦，新嘅措施咧就未曾即系俾一啲啊未曾经喺宿舍委员会正式咧就通过表决嘅，咁但系咧佢哋都话到啊呢、這个意见就梗系要听噶啦，因为大家都好 concern， 即系好为住一件事咧去到觉得困难嘅，就相见好就同住难。好啦，生活同埋文化差异令到两批嘅学生咧会唔会容易产生摩擦咧？如果新措施真系强制落实嘅话咧，咁啊同学嘅支持度又都成疑啊吓。咁校方咧就推行话到呢个新措施啦，咁之前就话未咨询过学生嘅，咁亦都讲到咧就呢个措施啊推出嘅时候咧反应会系点样咧，咁样其实都好多嘅疑问喺度，咁但系咧佢哋嘅宗旨就系希望啦新嘅措施能够令到咧就不同文化背景嘅学生亦都可以咧就系走埋一齐，啊佢哋强调啊即系唔反对校方咧就国际化嘅方向，系担心咧就本地学生同埋非本地学生合宿有机会出现反效果。特别是生活和文化的差异，希望就可以在学校里面相处的时间可能耐一点，始终相见好同住难。好啦，大学其实也都回复就指出新安排就给一些新入读港大一年级的本地学生，即是留宿的学生和非本地生，包括就海外学生和内地生成为室友，藉以咧就促进多元文化嘅交流噶。啊，佢哋亦都指出，每一年入宿嘅本地学生数目咧就多于非本地生嘅，故此咧部分本地学生咧就未必获配得到咧就呢个嘅配对噶。咁啊，同一时间新嘅安排只系俾第一年入宿嘅新同学。佢哋喺第二年入宿嘅时间咧，就需要自行咧就寻找室友噶啦。咁啊，第一年唔紧要嘅，你咩都唔识嘅，咁学校帮你配对，咁亦都希望咧，藉此就可以即系宣扬一下啦，咁啊和平啊，互相拥抱啊，大爱啊，多元啊，文化共融啊。佢哋更加话到，即系港大作为世界级嘅学府啊，咁希望咧就大家可以持一个开放嘅态度。文化不同咧，其实喺唔同嘅学校或者唔同国家地区嗰度咧，都会出现呢啲文化不一样背景学生合宿嘅生活嘅。咁啊，真系嘅，唔同学校其实佢哋都系希望咧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同埋一个语言学习嘅机会。例如咁讲啦，当你嘅室友啊，原来喺第一年分配咗系一位系嚟自欧洲国家嘅。 咁歐洲國家你知可能有啲德國㗎喎，咁你可能可以直此呢就學習一下德國嘅文化啦，德國嘅語言啦，起碼簡單幾句你會識。我認識都幾多朋友呢，其實佢哋即係喺海外做留學生嘅時間呢，佢哋亦都被分配到同一啲本地學生呢去到做一個即係合宿嘅。咁佢哋都話到呢係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內呢就學習到當地一啲最重要嘅嘢嘅。我自己識嘅朋輩啦，咁佢哋亦都覺得咧，係呢個方法咧，真係好快脆咧，就會融入到咧，就係唔同嘅文化背景。咁其實外國人嚟到香港，譬如喺 ConU 又好，邊間大學都好啦，咁佢哋嚟到香港住嘅時候，作為一個交流生咧，咁我哋都好希望快啲融入香港嘅生活嘅，咁啊可以學識更加多香港本地嘅一啲譬如語言啊，或者文化，甚至乎生活上嘅習慣嘅。咁如果有一個叫做合宿啊室友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諗下，其實好方面呢都一樣有幾多㗎噃。不過討論呢仍然留返俾佢哋自己傾下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缺歌，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长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迟来述说那煎熬，大泪唇变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但求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歌，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 一首作品来自坤哥吴业坤的《仍然是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早上六点二十四分嘅早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晨光成语百科想同大家讲下，又系一啲嘅故事。这个故事咧就发生喺东汉末年嘅。咁孔融咧就向呢、这个呢位啊汉献帝咁啊推荐咧就是、一啲新嘅人啦，话到啊呢其实我哋咧都有一批新嘅人啊，咁啊好多咧佢哋嘅性情咧就非常之刚直嘅，文采又好，简直咧可以话系不可多得嘅人才啊！好啦，当其时咧其实执掌朝廷大权嘅咧就系曹操、哦，曹操啊召见呢一班人啦、啊。咁但系呢一班人咧就见到曹操嘅时间咧，就讲咗好多咧，就有关于讽刺佢嘅说话。因为曹操咧，其实都想见佢哋嘅，咁啊收到消息啦，收到啲竹简，就可以有批新人嚟，咁啊就不如叫佢哋过嚟同我哋大家交流交流啦。我叫咗几次咧，好似召唤佢哋召唤唔到咁，几次都 absent， 真系阴功。咁大家都知道认识曹操噶啦，曹操啊，梗系觉得难堪。冇人啦、啊，好啦，咁啊，于是乎咧，咁啊，嗰阵时就即系佢仲未系一个好劲嘅人啦，曹操啊，都仲系弹弓嘅啫，佢觉得好难堪啦，于是乎咧，佢就将呢一批人咧就送咗俾刘表，刘表咧，咁啊，亦都觉得佢哋性情太过刚烈啦，咁啊，亦都只系俾佢哋做一啲好简单嘅书记，咁啊，甚至乎 send 下就去到一位叫王祖、哦，好啦，有一次王祖喺大船上边咧。就请好多嘅人啊做一啲嘅 party， 即係船 P。咁呢一班嘅年轻一辈呢竟然间就同王祖顶撞起嚟喎。咁王祖喺盛怒之下呢咁将佢哋呢就哇当场呢就处斩喎。其实有阵时人呢好多时都有唔同嘅性格嘅。有阵时好似係不可多得咁样啦。但係有阵时都要諗下应该点样处理点样做每一件事。不可多得就形容一啲非常罕少稀少非常难得嘅。如果咁容易呢就牺牲咗冇咗或者唔好地珍惜嘅话呢咁样就好浪费㗎啦。喺我哋身边总係有一啲不可多得嘅人去到不断帮我哋嘅。如果有嘅话呢咁性格上嘅咪慢慢调整囉。人才嘅话呢而家抢人才嘛。咁啊，梗系要谂办法，好好地留住佢哋啦。 我有我坚守，最怪但出口，独具慧眼，兴奋就够，我世界要迁就，你要我收手，无聊事尽量列出理由。 有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的老婆，记得我们一开始拍拖的时候成日都倾心事的，估不到现在为了头家照顾小朋友反而倾少了计，但其实我都有封信想给你的。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啦。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个感觉好似成日咧买嘢有波冲咁样。 吓咩意思啊？ 唔系咁讲啫，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跟住加多个波，加多波冲俾你，就是、普通话台啊，唔系冇贬义噶吓，即系个感觉啫吓。 楞埋一齐， 系楞埋一齐嘅。 而家好少买冲俾嘅，买菜俾冲噶啦。 是咩？ 是啊，我要加钱啊。 不是啊嘛。 是啊，加到一蚊啊。 我冇喎、啊。 而家乜都要加钱。 我仲行过同即係佢俾你比冲，可能我即係买开啦嗰几档本身都 係 啊都已经有冲比㗎啦。咁、 嗯、 有时嗰三皮蒸鱼嘅。 嗯。 我仲同佢讲，诶、哎，唔好咁悭啦，你俾多啲我啦咁样。跟住诶好啦，见系你。 是咩？佢哋就会自动咁样摆落去个胶袋度。 会噶，会噶，会自动摆落去噶。系、哦、啊，我识嗰啲咧系会咁样嘅。 嗯，可能我同嗰啲姐唔熟，我同佢熟下先。 系啊。 不过我而家系会自己种葱噶。 啊，我屋企都有自己种葱嘅。 我自己会种葱嘅，即系得闲 我又种又攞。 咁因为有阵时会晒到干咗噶嘛啲根 吓，哦会嘅， 系啊，好易晒到即系烂咗。 系咁有阵时即系街市，你又觉得佢啊有啲葱有阵时都会真系几靓，因为、嗯、一次过种大箩大箩，咁一次过派佢哋流水式咁样咧就好快。咁因为屋企啲葱咧有阵时又未必种得切啊嘛。 系你仔仔会唔会帮手淋花噶？我想问 佢有噶， 系咪啊？中唔中意啊？ 佢都中意淋花噶，系、嗯、啊，成日去到淋花，跟住望下啲花花草草咁样。因为其实学校本身都有啲 project 咧，系、嗯 哦、我知道种红豆嗰啲系咪？ 系啦，嗰啲有。诶，而家除咗种红豆之外，仲有其他花都俾你种嘅。 哦， 系啊，系要真系一个盆栽咁俾你种嘅。咁、嗯、种到咁上下，又叫你得闲影下相啊，咁都有嘅。咁佢叻仔啊，其实都唔系佢叻仔嘅，系、嗯、我阿妈叻啊。因为之前俾咗棵植物佢啦，咁我就其实我就俾咗我阿妈种。 哦 因为我妈嚟个天台嘛，咁俾我俾咗 功臣 系，跟住咧唔知学校见佢种得几好啦，跟住帮佢报咗名啦，参加嗰啲咩唔知咩种花嗰啲比赛嘅。 我而家有种花比赛，我以前细个幼稚园最多都系嗰啲画画比赛。 之前咧咪维园咪有个花卉展嘅， 系系系， 咁佢嗰棵植物咧就喺个花卉展嗰度有份亮相噶，系、 哦、 啊！ 咁有冇特登过去睇啊？ 有啊！ 开唔开心啊？ 佢仲有个即系叫 so call 有个奖牌仔咁样。 啊！咁开心噶，但系佢会唔会觉得都唔关我事？ 佢都唔会嘅。第一，佢真系有份淋水嘅、啊。第二，都想藉呢个过程咧，就等佢知道啊，原来做呢啲嘅事情咧，又会有啲乜嘢嘅跟住佢嘅结果嘅、 嗯。 即系等佢认识多啲，咁同埋佢都会知道啊。虽然今次大部分都系。 妈 妈帮手种嘅，咁但系佢亦都会学识咗，原来即系俾心机做一样嘢咧，系会得到其他人嘅肯定嘅。咁佢即系中间一定系学到嘢啦，系、 嗯、 啦。咁亦都有带佢去嗰阵时，又带佢去花卉展嗰度望下、影下相啊。咁系成件事系开心嘅， 系咪啊？ 系啦， 好得意啊！ 系啊，同埋即系初头嘅时候，我谂话维园，我哋住新界东嘅人咧，哇咁远嘅，即系直啲讲，我又要讲呢句，其实都有东铁都几好。 其实真的很快脆。 咁你唔揸车，因为过海啊？ 我唔揸车，因为过海同埋你嗰边咧，啲停车场一泊又 好贵。 一嚟个价钱，我觉得唔抵啦。咁同埋仲要揾路咧，因为我唔 系 好 熟 嗰个，因为转弯，因为转咗个又唔知去边，跟住揾翻停车场。 咁 跟住我又唔知围绕嗰度搞几耐。 我哋唔系成日出开港岛嗰啲咧，嗰边啲路系有啲复杂嘅。 系啦，同埋有句说话系真嘅，我唔系好想自己仔仔咧，成日都系因为系啦，因为爸爸有架私家车代步。 好好啊，其实你咁样俾佢搭下其他交通工具。我有身边有朋友啦，啲小朋友都系车出车入咁样啦，佢哋真系咧翻咗学翻咗幼稚园之后，会问啲小朋友，即系讲翻佢会翻嚟同爸爸妈妈讲，哦，原来人哋唔系搭爸爸车噶，即系佢哋系会有疑问的。 系啊系啊，所以有阵时候，譬如寻日咁啦，因为我仔仔有课外活动嘅，咁佢就会 miss 咗个校巴，因为佢坐校巴出入嘅。好啦 ，miss 咗个校巴之后咧，咁跟住就要自己父母去接佢啦。咁我自己去，即系我又要揸车去接佢啦咁样。咁嗰阵时已经嗰个课外活动去到六点钟。 哇 是啊，你想想他八点钟已经出门口上校巴，其实他都六点钟计埋放个活动先放学咁样。咁跟住仲有个跆拳道要学，其实他都搞到七点半。 哇 是啊，都几即係逢星期二他都几攰。咁跟住他都喺我即係我每次我都会同他讲，你睇下呢个小朋友呢，他哋都系自己行出去同爸爸妈妈行出去再转交通工具㗎。你每一次呢即係有放学活动嘅时候，爸爸都会过嚟车你呢，其实你都要即係好感激啊，我哋屋企即係算系几好啊咁样。咁佢咁我又会同佢讲话，其实点解会几好呢，咁因为爸爸都会好努力返工啊，即係为咗屋企去努力，即係呢啲你要不断讲㗎。咁等佢即係明白咗啊，呢、這个世界原来唔系全部免费，系啦，冇免费午餐嘅，亦都知道其实自己而家读书个重要性喺边度。咁亦都会知道啊，原来屋企人好锡自己，即系有好多嘢你 好多 系啊， 要灌输系，都系要教 的。即系做咗爸爸之后，先发觉咧，原来有好多嘢你系要讲啊。 哦，我都有啊，同我只狗讲，我都系妈咪努力翻工，你先有鸡鸡食咋。 系啊，原来要讲噶好多嘢，即系唔好收埋，你讲，跟住小朋友就会明白，跟住佢就会有阵时即系读书都会懵嘅，咁啊攰嘛。 系， 你一知见佢 schedule， 你都知佢攰。咁但系佢攰嘅时候，佢会谂翻起啊，系啊，其实。其实个个都攰嘅，爸爸妈妈都辛苦。好啦，咁我做埋呢几条数学啦，咁。所以即系父母个教同埋父母即系成日分享翻咧，有阵时父母就喺屋企即系扮到好似好劲咁样噶嘛，爸爸妈妈无敌嘅咁。其实都唔需要， 不过唔系或者扮到无敌嘅，或者佢本身翻工都攰咧，所以就少咗沟通或者分享， 系啦，呢个都有机会嘅。 但系呢个分享其实好重要， 好重要噶， 系啊系啊。 系如果唔系就。啲屋企啲小朋友就係覺得，咁、哎、你哋好似出去奉旨老鳳有錢翻嚟㗎啦，老鳳就乜都有嘅，咁就唔好咯。 同埋我覺得分享咧，可以分享唔淨係一啲好啊或者開心嘅嘢，我覺得一啲有陣時即係可能。家長有情緒或者唔開心都可以分享翻，其實媽咪今日都唔開心啊咁樣， 所以好多 佢知道， 好多專家都話咧，其實父母識得分享翻俾小朋友聽咧，其實另外一種嘅教育嚟嘅，就唔好諗住，我冇面啊，同個仔講我出去，爸爸出去俾人蝦冇面啊，有咩面唔面啊呢啲，面值幾錢斤啦，唔值錢。 反而早啲俾佢知道，哦，原來爸爸都會唔開心嘅喎，反而仲好俾佢知道啊，原來都係有呢種情緒嘅喎， 原來爸爸都會溝通嘅喎，同我講。 所以都好重要。 咁佢喺学校佢有唔开心咧，佢第一个就会捉住你嚟讲。 即系分享咯，由细见啦。 系啦， 系啦，所以唔好话诶，点解大个咗唔同我分享啊？其实系有阵时细细个可能冇呢个习惯，去到大个可能就会青春期啦，特别反叛期，可能就会少咗同妈妈分享呢啲感受。 会噶，会噶。 系啊，由细到大去建立都几好。 系啊，潜移默化嘅吓呢啲。 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好啦，六点四十四分，咁啊再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啦，亦都有几阵骤雨。嗱，而家就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喺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入边，咁啊想同大家讲，咁啱啊揾到啲同小学生有关嘅嘢。 但系有几多个可以答得到呢？今日嘅问题就系、是、擦纸胶点解能够擦咗铅笔上面嘅字嘅呢？啊，俾三秒钟大家谂下。好啦，如果我冇答案嘅话，我都系唔知嘅。好彩我有，所以如果你而家即系自己觉得系、哎，我都唔知道，唔紧要，我会话翻个答案俾你听。啊，制作铅笔嘅芯咧系用一种叫做石墨粉啊。咁佢咧其实系可以俾呢啲嘅橡皮咧就系黏起同埋带走嘅。其实笔芯嘅粉卡咧就喺呢个纸面入边嘅凹处，所以能够咧就写出呢啲字噶。嗱，铅笔芯咧头先讲过系由石墨呢一种嘅物质同埋咧就黏土混合搅拌，再经过高温嘅烧制咧而制成噶。当笔芯啊喺我哋嘅纸面按压嘅时间，即系写字啦。变成粉末的笔芯咧，就会卡住咗喺纸入边嘅一啲嘅小粒槽入边。呢啲嘅小粒槽咧，咁啊就系令到我哋睇得到，哎，有啲字。嗱，我细个写字咧，好大力嘅，嗰个粒槽咧，好犀利嘅，所以用擦纸胶擦嘅时候咧，要好大力先擦得甩嘅。咁而家明白啦，就系因为我写字嘅时候，啲石墨粉咧就好深咁样打咗入去个纸嘅几深嘅地方，所以咧，我嘅擦纸胶就要更加大力咁样去压扁呢张纸，先至擦到嗰啲嘅石墨粉。好啦，咁啊要讲翻啲原理咯。嗱，擦纸胶咧就具有一种容易黏附笔芯粉末嘅性质噶，咁所以咧用擦纸胶咁啊喺呢个纸张上面摩擦嘅时候咧，擦纸胶就会将卡住喺纸面粒槽入边嘅粉末咧，系正确嚟讲系用黏起以及带走，字就会消失啦。所以正确啲嚟讲咧，擦纸胶唔系擦走啲字，系将啲字黏起上嚟，然后就将佢带走。咁我哋都叫佢做擦纸胶啦，咁咪唔紧要啦，咪擦走佢咯。好啦，至于呢啲嘅叫做铅笔嘅笔芯啦，其实佢含有咧好多啊，原来有唔同色彩嘅，有阵时会加咗啲颜色噶嘛。嗰啲颜色咧系蜡嚟噶，用呢啲叫有色嘅铅笔咧喺纸张上面写嘅时间，蜡同颜料混埋一齐混进去呢一张嘅纸张入边咧，所以如果你话用一啲即系颜色嘅。咁啊，就比較上用一般擦紙膠咧，就比較上難擦啦。可能要揾一啲咧，就係特別配方嘅擦紙膠，先至能夠咧，就係將呢啲嘅顏色咧，就可以容易啲擦走。 或会更充实，相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围挑逗、oh,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想个生命中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情愿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细腻。错失若然在估计，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才有曾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这步其中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小确幸，夜里辗转翻一个份，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朝早嘅7:08啦，咁啊，除咗有白乔同小白啦，同埋 Vicky 喺度之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 早晨。 咁啊，睇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有啲射击练习通告，我都不如同大家睇一睇先啦。好，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就是今天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好，咁啊，交通方面咧，要等 Didi 同我哋再先望一望咯噃。 好啊，咁同大家讲下啦，都行上嘅车龙啊，而家咧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咧就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嘅。咁继续有啲紧急维修工程咧，提一提你啦。喺荃湾嘅荃景围啦，咁荃景围近住圣母岭布塘对出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葵涌嘅兴盛路咧就爆水管。兴盛路近住佛教善德英文中学对出一段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大角咀道咧就有水管急收啦。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交通消息又咁多。不过喺寻日嘅时间咧，我自己都留意都唔少嘅交通意外。 系啊，好多啊。 系啊，好多，同埋有啲都几严重。 好严重，我自己喺屋企喺荃湾附近啊，哇，见到真系几触目惊心。 系啊， 睇翻 条片。嗰、那個就旅遊巴啦，係啦，咁樣就鏟咗去個路博嗰度，就再反轉，即係大家如果網上面都會揾到佢哋嗰啲片段啦。咁如果放我嚟講咧，咁當然就係一個嘅警醒啦，成日同埋亦都即係睇到好心噏啦，係 好心噏， 係啦。咁即係有交通意外，其實好多我覺得都係可以避免嘅， 即係唔好開咁快啦，係咪？ 唔好開咁快啦，自己夠唔夠精神？唔夠精神咧。 唞一唞先， 唞一唞，唔好夹硬嚟啦，系啦，因为我以前咧，即系我都可以分享就系，我以前有做过轻谈先唱俾你听噶嘛， 系 通宵嘅音乐节目咧，咁、我有阵时放工翻屋企咧，我都揸车嘅，咁我行经呢个吐露港公路嘅时候，我真系会眼瞓，系真嘅、即系人真系会眼瞓，因为人嚟噶嘛， 人嚟噶嘛， 咁我眼瞓嘅时候咧，我都唔会夹硬揸、我真系宁愿揾一个安全嘅位，我停一停先，唔得，真系要睡魔急 call。系啦，咁啊，周公即刻打俾我，咁我要复 call 先得噶。咁、我就停埋一个安全嘅地方咧，即系你即系一停咧，其实就个人已经秒睡咗。咁、其实我当我醒翻嘅时候，可能即系讲紧十几分钟嘅啫，但系你发觉啊，都有翻啲力咯。 系啊， 咁呢样嘢都好紧要。 咁你自己揸私家车当然可以啦，但系做服务性行业嘅话咧，其实如果觉得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就最好就请 假要出声咯，系啊，要出声。 系咪先？你服务性行业你又唔可以停埋一边噶嘛？咁咪出声咯，好似你咁讲咯。 系啊， 咁就最紧要安全，同埋如果自己系最好就自己俾自己一个充足嘅時間、睡眠咯，意思係話、起碼夠瞓， 呢、個一定要 精神， 呢、個一定要， 係啦。唔舒服嘅就真係唔好翻工咯， 係啦，係啦。咁同埋乘客啦，咁亦都有陣時會幫手望一望，睇下個司機狀態點樣啊、互相幫補一下，又或者會多啲同司機車長問候一下。我搭車我都會小巴同埋巴士， 係、 都會即係同佢講句唔該曬啊。有陣時啲車長都好，即係佢好精神咁答你，唔使客氣咁樣。咁、你都知道其實呢個車長今日狀態好好啊， 係。 咁我搭 嗰程車我又安心啲啊。 咁啊係， 同埋佢都開心啲啊。 佢都開心，係 啊，有人同佢打招呼， 俾多啲正能量大家，即係社會都好需要嘅。每一個人工作都係會攰嘅，都需要身邊嘅人去幫手嘅。 係啊，所以啊，啲長輩教啦，話搭車咧唔好瞓覺咧，即係都係咁啱嘅。係 嘅， 搭車真係唔好瞓覺係啱嘅，可以觀察咧周圍嘅環境。 而家除咗即係唔好瞓覺之外，即係唔好煲太多劇啦。但係好難嘅，即係我哋都會明白嘅。 啊，我又唔得過，我喺車上面咧，如果睇手機咧，我會頭暈。 你係以前睇巴士？读书都会头晕嗰啲人嚟噶嘛？ 系啊，我唔得噶， 我得噶，我小说，我金融小说嗰啲我可以咁样睇噶。 哇，我好佩服喎，真系，好似我先生咁啊！哇，有时咧会同我一齐坐公交啦，公共交通工具啦，啊，佢可以咧全程睇，好似你咁讲，我喺度睇剧。 系啊，系啊，我系噶， 头晕噶， 唔头晕噶， 系咯， 可能体质啊，都系 体质， 体质关系系嘛， 同埋可能个唔知点解，我都唔明点解啊。 DNA 定系习惯咗咧？ 咁呢啲要问翻啲专业人士，即系专业嘅交通咧，讲翻交通好。 好好好。 讲啲特别嘢俾大家听啦吓，有条巴士线咧就系香港教育大学啦，去到观塘码头嘅，叫做74号 F 啦。呢一架咧就系 F 啊，好少见， 好少见， 好似比较上真系少见 F 路线 咯。E 都听得多嘅 ，E 都有嘅， 系呢个都几特别，所以讲俾大家听啊。一个黄昏班次咧就会改经呢个工业村里锦记咧，同埋御角。御角系咩嚟噶？ 御角咧就喺丁角路交界汇处嗰度有一个地方屋村， 系啦，啊冇错， 叫御角。 因为你熟啲，你做大埔啊嘛 ，Vicky 可能唔好熟。 我第一次接触呢个鱼，即系好耐之前知道，咦呢个地方御角咁搞笑嘅，就好似咧我哋嗌啲鱼蛋粉咁样。 个巴士就系写御角嘅，佢加个村字落去，系御 角村咁样。 好似鱼蛋粉咁样 都冇噶， 个巴士站写御角。 哦，系啦，咁你话几次我嗌啲鱼蛋粉、鱼角、 鱼腐、 鱼 腐好食啲， 都好食， 都好食， 全部都好食。 咁啊，好讲啦，讲啦，前两日开始啦，74号 F 咧，由星期一开始啦，黄昏咧就会由香港教育大学开去观塘码头嘅巴士路线嚟嘅。咁佢改道咧就系离开咗大埔工业村之后咧，就去到大昌街之后就会改行大发街同埋近住丁角路嘅一段嘅鱼角。 嗯， 咁样咧而家咧就唔再经呢个大雄街同埋。大福街啦，咁转咗出去完善路之后咧，就会改路。咁74号 F 咧就会喺丁角路咧就会加多两个站，就系、是、大发街近住李锦记对出啦，同埋御角，即系加咗两个站啊。 哦， 系啦，咁就唔再经咧大雄街同埋大福街呢两个站。 哎呀，我寻日都有经过上址添，因为我寻日有由呢个大埔旧墟嗰度咧跑翻屋企嘛。咁其实我系肯定会经过头先你讲嗰啲地方。因为我又冇留意嗰啲巴士站加咗先， 系啊，你又冇搭啊嘛，如果你搭你就会留意。 因为我冇戴眼镜啊， 你冇戴眼镜睇唔清楚。 又散光好深噶， 咁你唔戴眼镜行路好危险啊！ 咁嗰条路，第一我又好熟啦，咁第二有红绿灯噶嘛， 都系啫，戴翻眼镜唔好贪靓仔啦。 系惊唔系啊？戴住眼镜点跑步啫？ 跑步辛苦， 我又唔想。 戴 con 唔得咩？ 大 con 都有成本，因为十几蚊一对。 你俾得起啊？冇咁悭啊！ 我中意悭啊！ 咁啊， 我悭俾个仔。 啊，哇！呢啲真系非常之欣赏，好爸爸，世上只有好爸爸。啱啱啊，就嚟父亲节，你同阿仔讲。 咦，系就嚟父亲节。 系啊，六月第三个礼拜啊嘛，母亲节就五月第二个礼拜啊嘛。啊，我未讲完，讲埋先。 继续继续。 咁呢个改动咧，似乎咧都系想闹翻工业村嗰啲客啊，所以就咁样改，因为佢哋之前冇行工业村啦，而家行翻工业村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嘅。观塘码头开出嘅就系朝头早啦，就系早上嘅7:05、7:25同埋7:45。头先即系佢净系朝头早同埋黄昏开嘅啫。咁黄昏开出喺香港教育大学开嘅咧，就系5:08同埋6:00两班嘅。咁大家留意下，即系早上同黄昏嘅班次咯。 都系就翻工时间、放工时间。 冇错啦，咁啊多咗呢两个站啦，咁大家咧就可以行翻去呢两个站度搭嘅。但系取消咗两个站都要留意啊，去闹工业村啲客咯。 系咯，闹工业村啲客，又或者喺教育大学有啲人佢本身住观塘嘅，咁啊仲好啦，真系上车。跟住就等落車， 但就唔好瞓覺。 係啦，唔好瞓覺。 係啊，留好似阿小白咁講咯，要觀察周圍嘅環境。 係啊，要啊，要觀察周圍嘅環境㗎。唔 係細細個咁樣教小朋友。 即係搭呢啲長途車，唔單止其實係留意，我覺得唔單止留意司機，其實身邊嘅乘客都要留意下。有時長途車可能咧長者都會比較辛苦啊。係啊，咁我覺得可以留意下，因為有陣時佢哋搭啲長途車會可能會暈啊，咁你都可以睇下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啊。 哦，係啊，係啊， 冇錯啊。所以阿 Vicky 咁講咧，我。次次咧要搭上長途車，你知唔知我會點？一定帶多個袋。OK， 自己又唔知道會唔會唔舒服，隔離唔知道會唔會唔舒服。 嘔吐袋啊！ 冇錯，真係噶。咁我成日去內地旅行咧，都好長途噶嘛，搭成兩個三個鐘頭噶嘛，所以咧就預備啦，不時之需， 幫得就 幫到人，就幫到自己。 啊，都係嘅，都係。哎，抱住呢個心態好好啊嚇。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有阿歐啊，早晨啊歐。 早晨小白啊，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嘅天气今日同寻日比系好啲啊，定系差唔多啊？ 差咗。 差咗系边样差咧？ 啊！琴日咧都有蓝天白云啦，同埋阳光咧亦都好充足嘅，咁样都晒啦。咁啊，今日咧就密云少少啦吓，咁亦都有啲地方咧，即系头先都听收音机话有地方咧都有机会有雷暴警告，同埋咧有机会有骤雨。咁一阵你哋读详细嗰个天气嘅时候咧，应该都可以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跟进下啦。而且今日咧冇乜风啊，即 系 好似翳翳焗焗咁样啦，系啦，好似咧朝头早已经焗紧桑拿咁样咧，就好明显嘅呢一个情况。不过你唔系话即系可以着好少个焗桑拿咧，就着住衫啊，就话 系 啊，等紧车嘅学生哥啊，着住校服咁 系啊。我中学嘅时期如果遇到呢啲天气，我中学嗰阵时啊，因为你点都要有件衫喺面啦，咁但系反而我会拎多件底衫。 翻学校换 系啦，即系你真系湿晒，入边嗰件湿晒，好彩出边嗰个就都仲系几好睇。咁但系你翻到学校嘅时候，你真系会去厕所咧，不如件底衫换咗佢算啦。 系 啊， 系啊， 都系。如果唔系翻到冷气房会涉亲啊嘛。 唔系惊涉亲，系惊自己臭啫。男仔边度会惊冻噶？我哋男校。 不过咧，有啲学生都系劲嘅。依家我观察到咧，有啲都开始着冷衫啦吓。 吓 咁，你可能会话。咩叫开始着冷衫咧？我做乜嘢啊？朝头早咪未瞓醒，你都知咧。一班入边仲有啲同学咧，特别系女仔啦，好中意着任何天气都中意着冷衫同埋着风褛噶嘛。咁明明依家都接近成， 你系咪噶？ 我唔 着冷衫嗰啲， 唔得噶，好热噶。唔系可能因为嗰啲女仔嗰啲校服白色， 系要遮住。 我以前嗰套咧系啡色嘅， 系咁就唔使惊啦。 嗱，我唔知啦，系总之我呢个都系我观察咗几十年嘅一个结果嚟噶啦。咁啊，总之有啲同学仔就好热得嘅，咁啊，无论点啦，咁啊着合适嘅衣服啦，咁啊去翻工翻学咧，咁都系好噶吓。好，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啦，好嘛？唔该晒， 唔该晒。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系炎热，亦都咧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噶。 晨光大学， 早上7:19嘅早上啦，继续咧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啦。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咧已经拨通咗咧，就系陈佩斯嘅中医师啊 Terry， 早晨。 早晨，小马，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早晨啊，呢个天气咧都开始发现有个问题咧，就系啲气管啊，或者可能啲花粉啊，唔知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容易啲咳啊。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同阿 Terry 就倾倾啦。如果从呢个中医角度咧，去到解说翻啦，气管敏感嗰个成因咧，其实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嗱喺中医角度咧，其实嗰、那个气管嘅敏感咧，最主要咧就系同个肺啦，同埋脾咧，甚至系肾咧系有关嘅，肺脾肾嘅。嗱、我哋嗰个所谓嘅气管敏感啦，通常都系个表现就系我哋好容易打黐、流鼻水啊、咳啊呢一啲嘅表现啦。咁呢啲一定系同个肺有关嘅，大家都容易理解啦。咁所以咧，一定系肺比较弱先容易有。咁而另外咧，我哋咧就病得耐嘅话，因为呢啲通常咧都唔系一次半次噶嘛，可能逢亲转季啦，又或者早晚严重啲啦。咁呢一啲嘅一段时间发生嘅咧，我哋讲咧久病咧就会咧伤气噶啦，伤佢啲气，有咩气咧？中医讲就脾嘅气啦，唔系我发脾气嘅脾气，系咧脾胃嗰个嘅功能咧受损咧，我哋咧唔够，即系唔能够产生足够嘅气血咧，咁我哋就容易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头先讲嗰个嘅气管嘅敏感嘅情况啦。另外咧，就如果再病得再耐啲，又或者咧，天生都系比较散弱啲嘅，咁即系肾气比较弱嘅，咁都容易发生呢样嘢噶。 但系其实我试过咧，就系搭巴士啊，特别搭巴士或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冇窗，因为而家巴士冇窗。 系啊系啊系啊， 我 系 特别。 咦？你有坐过热狗噶？ 做乜嘢啊？ 我冇嘢， 我都坐过噶， 我听你都坐过噶。哦，好彩啫。 讲翻正题， 好啊好啊。 就系咧，我搭巴士或者一啲特别唔开唔到窗嘅交通工具咧，其实我会有阵时咧都会突然之间气管咧好痕，就会咳啦。其实系咪即系空间都好关事咧？即系密封嘅室内嘅空气。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脾胃虛弱嘅表現嚟嘅。嗱，你就係覺得有時好痕就會想咳啦，係、哦、咪？ 係 咪有啲人咧一焗咧就會暈噶嘛？係，唞唔到氣啊嗰啲啊嘛，係咪？嗱、嗯，呢、這個都係一個脾胃虛弱嘅表現嚟嘅，係、 哦、 啦，唔夠氣。嗯， 明白。咁如果花粉咧，即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有花粉敏感，系咪花粉都系令到我哋嘅脾啊、肾啊、胃啊唔好嘅致敏源啊？ 嗱，其实咧花粉系大自然正常有嘅嘢啦。咁、譬如咧，我哋吸咗落去，当然我哋吸咗落去，佢会刺激到我哋，咁我哋咪打下黑黐咪得咯。即举个例，你执。即係可能而家轉季啦，你換衫啦，執即係衣櫃啊咁樣，可能有塵啦、啊、咁樣嘅，咁你吸咗你打個黑黐就冇事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佢刺激到你不停流鼻水喎、攞咗幾日喎、唔停喎，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氣管敏感啊、鼻敏感啊呢啲嘢啦。 咁喺本港常唔常見㗎？ 其實花粉一般般啦，因為咧其實我哋大家都係住喺城市比較多嘛，即係我哋附近嘅即係植物比較少啊。如果你話真係有花粉嘅敏感咧，住喺比較郊區嘅朋友會比較多啲。 明白明白。嗱咁其實有唔少人咧都係出現一個叫做氣管敏感之後啦，成日都話九咳啊，然後又唔好喎。我又有聽過喎，九咳唔好啊變咩啊變哮喘，我都有聽過喎。 咩嗰啲白日咳係咪？ 係啊，跟住又話咩氣管敏感啊變哮喘啊，我聽好多坊間呢啲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咳咁耐個氣管又敏感。咁其实呢一啲大部分嘅成因会系啲乜嘢咧？ 嗱，其实咧，我哋一般主要嗱，喺呢排咧，就系 COVID 啊或者流感之后咧，好多病人都会出现一个咳嗽嘅问题嘅。咁啊，咳嗽咧，通常都系我哋处理咗佢啦，将啲痰咧尽量吐出啦，就唔好留喺个肺入边啦。因为点解咧？我哋有痰，身体就想吸佢出嚟嘅。咁如果你一个长时间我哋都压抑佢，我哋咧就唔吸佢出嚟，又或者咧。即係病咗好耐，我哋又唔理佢啦，嘔啦，等佢自己嘔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又唔有足夠嘅休息。其實我哋都係個，我哋講個肺同埋脾都比較弱啊。我哋唔能夠咧，真係將入邊啲垃圾排出嚟。咁所以你咪 keep 住嗰個垃圾喺個肺入邊，咁啊成日都想咳，成日都咳。咁甚至乎咧，仲有因為咧，我哋講咧氣唔夠咧，氣唔夠就會比較凍嘅。咁所以我哋譬如講出入冷氣啦。咁我啲飲少凍嘢啦，個喉嚨就覺得好凍或者好痕咯。佢頭先咧阿 Vicky 講好痕啦，咁於是咧就會想咳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所以呢個嘅咳嗽長時間你唔理佢嘅話咧，因為代反映到你個氣唔夠啊，尤其個肺啊、脾啊唔夠啊，所以咧我哋就會引申為呢一個問題，就係嗰個所謂敏感咳啦。咁但係再講哮喘有少少唔同喎，因為敏感咳佢都係咳氣聲啫，嗰、那個咳嘅程度比較淺嘅。但係如果咧哮喘咧，你就會覺得係唞唔到氣啦，因為啲氣吸唔到落去，同埋好多痰聲嘅。係啦，咁所以呢個情況係嚴重一啲嘅。 咁我之前其實咧，我都試過讀書時期嘅時候咧，我係都咳好耐嘅。咁我仲要係睇醫生咧，就話氣管有啲敏感咁樣啦。咁其實我就係發現咧，特別咳得最犀利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咁其實呢啲九咳啊，係咪多數都係朝頭早或者夜晚係最常見噶？ 嗱，因為一早一晚，我哋譬如好似講以前啊，起身翻學嘅時間咧都比較清晨，即係清早嘅時間咧，佢比較涼啲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容易咳啦。譬如到夜晚黑都係，而家我哋雖然話就話比較熱啫，但早晚都相對嚟講都係涼少少啊。咁夜晚黑咧，我哋又會凍啲啦，所以我哋亦更加容易痕啦、咳啦。而另一方面就係我哋夜晚黑咧已經完成咗一日嘅工作咧，比較攰啊，氣相對唔係好夠啦，所以都係容易咳。點解都反映到有啲人如果休息唔夠咧，那個咳嗽都係好難好噶啦。 即休息咧，真系好紧要，呢个大家都听到。好啦，咁如果你话想问清楚啊 ，Terry 咧，其实咳都有分好多种嘅。有啲咳咧，即系意思就好犀利嘅，好一听你咳咧就知道你系边一种嘅问题嘅。咁所以话，如果我哋普通人啊，其实有冇办法可以分清楚？譬如呢个咳咧系只咳嚟嘅，呢个咳咧系哮喘嘅咳嚟嘅，呢个咳咧可能系气管敏感嘅。我哋又应该点样可以分别咧？ 嗱，如果我哋咧，所謂你頭先講嘅咳咧，應該係講啲感冒咳啦。咁感冒咳咧，通常都係呢幾日發生嘅，即係我之前冇咳嘅，呢幾日幾聲咳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真係感病嘅咳嗽啦。咁如果咧哮喘咧，就真係咧佢好特定嘅發生，譬如可能早晚啦，又或者我一飲凍嘢就會一咳喘啦，喘嚟嘅時候有啲嘻嘻聲啦，好多痰聲啦。咁呢一個就係哮喘啦，或者咳到哇講唔到嘢啊，好濁啊，好辛苦嘅。咁而咧嗰個敏感咳咧，即係你頭先講氣管敏感，我估你嘅意思就係嗰啲叫敏感咳啦。咁敏感咳又係咧就比較咧可能季節性啲啦，同埋個相對嚟講輕強啲嘅，即係冇嗰個哮喘咧咁難受嘅，可能咳幾聲，飲凍嘢就咳幾聲。 咁樣淺啲嘅。 咁呢一個敏感咳咧，其實係咪都係即係咁樣聽落都係二斷尾嘅喎？係咪？因為我唔飲凍嘢，我咪唔會咳咯， 定係斷唔到尾㗎？ 係咯係咯，就係、 是、一世嘅， 唔知咧。 嗱，其實都係因為氣唔夠嘅啫。咁譬如你話喂你。哎、我明知道自己飲凍嘢，我就會咳兩聲。咁你唔飲嘅時候，起碼我就唔會咁傷個肺啦。咁、我咪啲機會會好。咁但係當然啦，你咪聽過話，一定要做運動，要做運動會對個咳好嘅，係咪有聽過？ 有。 係啦，因為呢個情況就唔係喺你感冒咳嘅，感冒咳而家要休息嘅。咁、但係如果話我真係有哮喘啦，咁同埋有敏感咳嘅時候，咁喺唔咳嘅時候咧做運動啦，咁都係因為做運動嘅時間，我哋會出汗嘅、出汗咧就係正正係將啲垃圾排走。頭先我哋講啲好多痰喺個肺入邊啊嘛，痰都係垃圾嚟噶嘛。咁、如果可以通過大便、小便出汗咧，將佢排出體外咧，亦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邊跑邊咳會唔會㗎？係 咯，我都正想問，因為冬天跑步我都會有陣時咳啊。 嗱，冬天其實要少啲户外嘅活動嘅，因為冬天我哋應該要即係 休息 保係啦，保養我哋嘅陽氣嘅。咁、如果你頭先我講啦，唔咳先至好跑喎。咁如果你我跑就咳，即係代表你唔夠氣啦。咁、你唔夠氣，你就唔適合做跑步嘅。但係你可以咧散步嘅，同喺陽光底下散步。咁、相對嚟講咧，就我哋會咳嘅機會就少啲啦，亦都可以出汗啦。透過出汗咧，個人就會暖啲，咁將身體入邊嘅寒氣可以排走咯。 明白，咁会唔会食翻啲乜嘢会令到我哋个即系个敏感咳会冇咁严重，即 系 润下肺 咁 样， 系啦，少少帮助咁样。 其实最简单嚟讲咧，就系你吸紧嘅时候咧，其实咧姜啊、陈皮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平时口含啊、喉咙好辛苦嘅时间咧，含片姜咧都会有帮助啦。咁所以咧，平时嘅时间咧，我都去养翻嗰个脾胃咧，譬如炒菜落下姜啊，煲汤啊落姜啦，系啦。平时饮嘅都可以饮下陈皮水啦，呢啲都有帮助噶噃。 系陈皮系咪唔好加糖啊？系唔系？ 睇下咩糖啦，如果天然蔗糖都可以考虑下。不过陈皮水其实好少夹糖噶。 我见坊间有啲精制嘅陈皮就因为惊酸得滞咁，所以 只有冰糖嗰啲。 系咯系咯系咯， 所以都可以考虑噶，可以噶。 哦，明白。 即係我試過咧，有人同我講過，就係咧夜晚瞓覺，因為我會咳啊嘛，之前咁咧就夜晚瞓覺之前咧就含片姜含住嚟瞓，咁又 O 唔 OK 嘅咧？ 都可以㗎，因為其實最主要你好含啊嘛，咁所以其實含片姜姜裡面咧就將佢驅寒啊，尤其喉嚨嗰個位置， 係啦。明白。咁仲會唔會有啲咩湯水都可以叫大家飲下潤下肺啊？ 嗱，其實咧，如果潤肺咧，而家應該少啲嘅，因為而家天氣比較潮濕啊嘛。咁但係咧，如果喺話喺日通常喺初秋嗰啲時間咧，嗰啲咩雪耳啊，或者係雪梨啊嗰啲，就有一個滋潤嘅作用咯。咁如果你話，哎呀，我而家咳到啦，因為你知啦，呢排都係咳得好辛苦，啲人咳完都覺得好乾啦。真系冇乜痰嘅时候咧，都可以食下啲滋润嘅嘢嘅，要冇痰先可以啊。 明白晒，咁最紧要一有啲问题咧，我哋了解咗呢个咳啊、哮喘啊或者敏感之后咧，一有啲咩症状咧，就可以揾翻啲医师啊或者医生咧去到解决啦。今日就咗，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就债务上限问题同国会领袖进行会谈，他会后话对于能够达成协议感到乐观，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双方本住诚意谈判。認識到任何一方都不能盡得所有，這樣才能夠有可能達成負責任的兩黨預算協議。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的舒默形容，國會領袖和拜登今次就債務上限問題的會談比上次友善得多，兩黨領袖都同意債務違約並非一個可接受的選項，兩黨必須達成共識。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麦卡锡和拜登会面后表示，共和民主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方面仍有很多很大的分歧，但是本周末前有可能达成协议。欧盟正制定第十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计划提出新工具限制和被认为参与绕过制裁的国家进行贸易。路透社报道，欧盟上星期首次讨论有关提案， 提案將一批俄羅斯公司和個人列入制裁名單，名單上亦出現中國和伊朗等國的公司。德國在討論期間表明反對未來任何可能限制中國的貿易措施。報導又引述文件顯示，經修訂後的制裁草案加入一項新條款，內容是提出任何制裁建議前應該先考慮涉及個人的制裁，從而增加制裁包括中國在內第三方的難度。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早前表示，新冷戰嚴重衝擊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強調中歐應該帶頭推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將力量和資源用在促進共同發展和繁榮方面。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就人工智能会否构成安全风险到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 OpenAI 制作的 ChatGPT 近期在人工智能界掀起热潮，该聊天应用程式可模拟人类方式书写文章、剧本、诗词和解决电脑的编码问题，引发监管机构关注涉及的私隐和法律等问题，希望在不扼杀创新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发展设置围栏。奥尔特曼作证时说，人工智能没有潜力，是人工智能有潜力解决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癌症治疗等，同時承認人工智能的進步將對勞動力帶來重大影響。他形容人工智能目前發展的方向和模型依然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生物，但是承認隨著人工智能變得越來越強大，行業受政府監管是至關重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老山隧道翻沙田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另外，城门隧道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嘅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咁由于系实施易通行，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20号晚上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4:30至到5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系会临时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更改交通标志等工程，而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候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而原本选择搭的士经城门隧道来往荃湾至沙田的乘客，因为改道的缘故请选城市区的士。提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龙尾就在飞鹅山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车多，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在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孟公屋。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外交二十问。 翻翻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问题系。以下哪一项是位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路线来的呢？给点提示大家啦。它大约在唐宋两代兴起，明朝清朝的时候大盛，而这些古代通道的出现是由于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带进行互市贸易所形成的。选项有三个，分别是 A 丝绸之道， B 茶马古道，定是 C剑门蜀道呢？ 剑门蜀道，今次武侠小说故事入面通向咩咩第一大门派，或者引人去发现宝藏嘅秘密通道咁嘅。 你谂多咗啦，剑门蜀道系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境内，以剑门关为核心嘅古迹。原本是在战国时期创建的古蜀道来的，现在是属于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 哦，那丝绸之路我知道，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那一段嘛，一带一路都是这样来的。不过丝绸之路应该不是经中国西南面的、哦。 喂喂喂，你讲得来都够中答题了。答案是 B 茶马古道。 答啱咗了。茶马古道是源于古代的茶马互市贸易活动，在唐宋时期，云南、四川地区的商队会穿越山区，将茶叶运去西藏地区做交易，换取马匹、牛羊、皮毛之类，久而久之就开辟了个商业交通网络，而做这种贸易生意的人就叫做马帮。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事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啊。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CIBS 人人广播， 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这个角度 OK 喎。 拉丁爱情。 And usually what do Latinos do on a date? I would say mainly going to a bar or to a cafe. But it's usually at night or in the afternoon? At night, yeah. Okay. Or late afternoon, okay. After work, having a beer, a wine or something. Okay. CIBS 节目拉丁爱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系炎热，亦都咧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 嗯，今日咧先提一提呢一样嘢，一阵先转入大直路啊，讲下今日嘅话题啦。睇睇呢一个，因为天气热咧，咁有六个区域嘅有蚊气指数咧，已经超过咧警戒水平咁样。咁啊，即系我都知道，如果你哋住偏远少少啊，或者住村屋咧，就蚊系 蚊啊，飞蚁都好。呢排好多飞蚁嗰边，你有冇？ 我嗰边冇飞蚁。 我呢排好多飞蚁啦， 系 有蚊啦，蚂蚁又多啦。 蜘蛛都多咗、 哦， 青蛙亦都有， 哦，青蛙都有， 曱甴多咗，我發現。 曱甴好彩，我嗰邊就反而少啲， 喺 出邊啊， 條街嗰度， 條街都多曱甴走嚟、哦、走。 哇！你頭先已經講咗咧五種咧唔同嘅昆蟲啦，有啲甚或乎係害蟲啦，可以講啦。嗱、嗯，蚊咧一定要好好控制啊，因為咧好中意咬啲細路仔啦。第二咧又多咗一樣嘢叫蠓啦，蠓咧就防不勝防嘅，因為如果咧你係好簡單嘅咩係蠓咧，你落完雨之後咧。即刻去沙灘玩水啊，曬太陽咧，你就會成腳咧都係咧一點點嘅嘢。佢哋咧係細得好誇張嘅，即係比蚊咧細個 size 再要細啲啦，一點點。 蠓咧最衰係咩咧？ 嗯， 我發覺就咁嗱，蚊你可以就咁喺空氣嗰度拍佢啦，拍咁樣你可以拍死佢啊。 係啊， 蠓咧你拍佢拍唔到嘅喎， 係 唯獨是咧佢針緊你個吸緊你血嘅時候咧，你拍落自己隻腳嗰度，如果有啲血嘅，即係你 就拍中咗咯。 好奇怪喎，蠓你真係喺平時你見唔到佢㗎喎。 你咁樣講又係喎，你唔會見到有一粒嘢細細喺度飛㗎喎。 就算你見到佢飛，你拍佢呢唔知係啲氣壓定係點樣，你一擠擠走啲空氣，佢跟住啲氣流走咗，你拍唔到。 我想話有人講過，同我講過，如果拍蚊呢千祈唔好直拍。係 咩上下嘛。 係啦係呀係呀，喺上面打落去。即系将个气压压翻，但系咩？我就知错啱 嘅，你啱嘅。不过咧，其实去到嗰啲位咧，你用尽无限方法噶啦。如果唔系佢死咧，就你亡噶啦。好老实讲句，嗱，讲翻呢个食环署琴日公布四月份嘅全港百蚊伊蚊嘅叫做有蚊气指数咧，系 7.5 啊，属于二级水平，显示咧监测嘅地区入边嘅百蚊伊蚊嘅分布情况咧颇为广泛。咁啊，当然啦，有关方面已经联同政府部门咧加紧咗呢个防蚊同埋灭蚊噶啦，为期九个礼拜啊，咁希望搞得掂啦。第二期灭蚊运动咧已经上个月17号展开。最严重在哪里？最严重是西贡，还有这个木棉山是最高的。木棉山忘记了在哪里？有时候听 Didi 报这个交通都会讲到这个木棉山这个位置。这两个地方就是全港最多蚊的。如果根据这个 西贡， 西贡其中一个位置，还有牛寮，有一个位置叫牛寮，另外一个位置就叫木棉山，是全港最多蚊的。根据这个64个监测地区里面。小华，你头先话木棉山都系西贡系嘛？ 系啊，木棉山西贡啊、哦。咦，其实喺西贡码头过去都唔系好远啫喎，木棉山。 咁即系西贡有两个地方咧，都系劲呢个有蚊气指数。咁、啊、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西贡人咧，咁咧即系要注意翻啊，做啲即系叫做防蚊嘅措施啦。灭蚊咧，你就未必搞得掂噶啦。但系政府都有多嘅措施话，喂，你嗰啲积水啊，嗰啲要清咗佢啊，因为啲蚊会产卵啊，等等成成啦。嗱，呢度唔逐一細數啦，俾蚊咬搞到你成晚咧都瞓唔到咧，都唔太 happy 嘅。咁啊，嗱，點樣令到咧朝頭早更加唔 happy 啊？就是、等車同埋兜路兜得耐啦。咁啊，有網民咧就盤點啊，七條咧最差勁嘅巴士路線，係地獄級嘅路線。兜路兜到世界嘅尽头咁样， 哇！这个 命题咧，真系令到朝头早咧更加灰暗。 我又唔会话咧兜路兜到点样嘅，但系我会用观光车去到形容， 系 因为始终都会到嘅。不过有阵时个时间车程的而且确系耐咗啲嘅。 系今日抽两三条路线讲啦。咁第一条咧就系乌溪沙铁路站咧往返柴湾。即系乌溪沙， 我谂起都远。 我谂起都觉得远。 682入选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喺乌溪沙上车之后咧，进入大老山隧道。嗱，正常乌溪沙上车，大老山隧道好快出翻九龙区域噶啦嘛。 系啊， 因为佢都系一个 highway 咁样，一上咗去就 咁佢兜边度咧？ 咁啊，总共咧17个站啊，但系咧个问题系咧，你未入到大老山站咧。未入到大老山隧道咧，你休想离开马鞍山，因为马鞍山咧总共啊有17个站，即系净系喺马鞍山 已经有17个站， 已经有17个站，兜兜兜兜，即系可能恒安啊嗰啲啦，类似 兜晒入去先咯， 跟住先可以睇到呢个大老山隧道嘅入口。 哇！如果咁嘅话，咁既然佢喺乌溪沙，我宁愿会搭翻个马铁咯。 系啊，好系啊，你都讲得啱。 即系如果佢咁样兜嘅话，咁我宁愿搭马铁，咁佢已经去到大围，跟住再转或者定系唔使转咧，而家就已经可以系直接出到去咯。 嗱，乌溪沙去柴湾咧，总共啊，即系根据巴士公司个距离咧，34公里到。 需时81分钟。 哇， 81分钟真系唔讲得少。有阵时咧，我都几建议咧，即系头先你哋咪同阿 Didi 喺度讲话啊，即系搭车嘅时候坐得耐咧，有啲长者又会头晕嘅，唔舒服啊。咁咧头晕唔舒服咧，有冇呢个情况？有，更加多长者咧，其实系人有三急啊，所以咧，我几建议咧，有阵时如果有啲巴士路线咧，佢系讲紧要搭超过90分钟咧，你真系俾个 break 大家先，即系我唔知边个位系可以俾你落车快速小解一嘢咧、如果唔系你都几难搞，你讲紧成90分钟车程，90分钟系咩概念咧？你睇套戏啦，有啲人譬如啊食完饭睇套戏咧，佢中间佢都会数出去数数啦，系咪先？呢个系人之常情同埋生理结构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嚟。 纯粹咧用呢一条嘅路线啦，去到做对比啦。咁如果你系乌溪沙去到呢一个嘅柴湾嘅话咧，如果根据港铁嘅一个即系佢哋个路线图指示嘅话啦，最快嘅话咧，应该系62分钟系可以去到嘅。咁头先阿 O 讲嗰个，譬如人有三急嘅情况啦。咁其实佢我就咁睇啦，譬如大围啊，因为佢喺呢个乌溪沙站去大围，跟住就会去到经呢个转乘东铁线，然后就往呢个金钟方向去噶嘛。咁其实都有几多站咧？是有呢个洗手间嘅，系啦，咁大家可以去金钟都已经有啦，跟住去到金钟嘅时候咧，先至再转翻港岛线就去柴湾，咁啊全程咧62分钟，咁如果比起佢头先讲嘅八十几分钟， 可能连埋塞车啦，不过60几分钟都要搭一个钟头车， 系啊，都搭一个钟头啊，咁啊真系远嘅，即系佢哋个距离。 咁点到点真系远嘅，好啦，嗱，时间所限，我讲咗一条路线啦，嗱呢条咧就最刻骨铭心噶啦。可以话咧系巴士迷好中意嘅，因为可以坐喺架巴士好耐啊嘛。 天水围去柴湾啊？ 估 荃湾去元朗？ 唔系， 荃湾去元朗好近啫。 唔系啦，嗰条巴士路线咧，因为经我屋企楼下，嗰条真系好长，86分钟嘅全长，有54个站。 系讲得长咧， 56个站。 讲得长咧， 86分钟 已经唔系长啦。 系啊， 系啊，咩叫一套好有诚意嘅电影咧？ 120分钟。 系 两个钟啊， 分钟接近啦。嗱，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先啦。E43 啊，曾经咧被网民形容为咧巴士公司诚意之作啊，诚意之作梗系括住咗嗰个意思啦。其原因咧就系E43咧来往粉岭啦，去到东涌。发展码头嘅，当中咧途经北区以及咧不同嘅公路，取道咧粉岭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啦、北大屿山公路啦，唔好意思，呢啲你知网络嘅新闻咧，有阵时咧你一拉落去咧，佢就即刻会同你点击咗一啲嘅广告咁样啦吓。anyway， 咁啊，我唔敢开翻个 page， 费事真系嗰个广告声削咗入去。 佢而家都系粉岭华明去呢个东涌发展码头嘅。 总之咧，如果快嘅话咧，115分钟；如果慢则咧，128分钟。 即系睇个地图咧，即系由呢一个 劲唔劲 南去到北好远。 咦？不过我资料显示佢就话，如果往东涌咧就98分钟，往粉岭咧就95分鐘。不过呢个就参考资料啦。 咁 anyway 啦，咁啊呢个都系网民觉得哇，如果你有耐性咧，搭到呢个路线咧，你可以话系爱好巴士爱好者啊。咁我都亦都认同嗱。身边咪好多朋友鍾意巴士嘅，佢哋可能会喺啲树底嗰啲咪影相嘅。其实呢一类嘅巴士迷啦，唔好讲狂迷啦，佢哋好欣赏呢条路线㗎喎。你咁难得有一架巴士可以由东涌去到头先我讲譬如去到粉岭啊、去到西部发展区啊嗰啲咁嘅地方呢，你就会觉得哇咁有诚意嘅。因为佢可以好短㗎，其实你呢啲咁长嘅路线呢，对于巴士公司嚟讲咧，一定唔系一条超赚钱嘅路线。 呢条路线 咧，我见到系如果真系要搭足全程系14.3，你哋觉得抵唔抵？我觉得 因为佢 E 车咧 咁长 系抵 ，E 车同 A 车最大嘅关键，因为点解佢哋仍然营运到咧？因为佢 E 车佢唔系净系服务一啲叫做喺机场翻工嘅朋友，其实佢喺东涌入边咧，佢仍然会兜好多地方嘅，即系例如系客运大楼以外一啲可能，譬如处理机场工程嘅，或者飞机工程嘅，其实佢哋嗰啲车咧都有非常之多嘅人咧系会搭嘅。咁你唔去咁样兜，因为嗰边大屿山个位置 位咧，個地理位置就嗰度好大。如果你唔咁樣兜嘅話咧，其實佢又去唔曬嗰啲地方。 係，其實都係服務當地嘅朋友或者翻工嘅朋友仔啦。咁、即係我哋喺旁邊食花生，一路聽嘅，覺得好啊！哇，咁都得嘅，咁長嘅路線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嘅服務亦都係有原因。係 啦， 即係我哋咁樣攞出嚟講， 冇錯， 唔係講緊話。即係要 cancel 呢條路線， 唔係㗎，唔係 㗎，因為不過 因為佢係一定要有呢條路線添，因為佢喺機場附近咧有好多嘅叫地勤人員咧喺唔同位置、唔同崗位嗰度係去到工作嘅，有啲可能會喺譬如機場嘅倉庫嗰度翻工嘅，咁、如果你冇 E 車咧搞唔掂喎。 嗱， 如果 你話工程 係啦，咁但係你話粉嶺如果去呢一個嘅機場，其實佢本身咧有另外一架 A 車嘅 A43。佢都一樣可以去到嘅，咁佢速度咧就快好多啦。咁、你見到 A 就 airport 啊嘛，咁咪就直接去到啦。咁你咪自己選擇咯，你想遊一遊嘅 E 車，咁你又可以搭 E 車。 係 A 車嘅快啲嘅又得。 總之巴士迷就一定係好愛呢啲路線嘅。咁如果你翻工要搭百幾分鐘咧，咁你都好愛嗰份工嘅。如果唔係，你唔會搭百幾分鐘先去翻工嚇。 最美故事说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再次代金曲那卡式带泪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缺歌。是我相信任时代兜。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迟来述说那煎熬，大泪尝遍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情怀亦会简单不老，但求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光。 叶坤啊，坤哥嘅作品咧、仍然是爱。头先咧，咪后都同阿 Vicky 去讨论咧，就系话哇，翻工要用120分钟。收工先系爱啊，因为你要用到120分钟翻屋企。如果你当一日入边要用240分钟嚟搭交通工具咧，其实你真系好中意呢份工，或者你好中意搭巴士 4小时，或者份工嘅人工好吸引。 系、你知道我礼拜六嗰个节目都叫湾区生活1小时。当你系湾区都系1小时嘅生活圈，你用4小时嘅工作圈，的确系太夸张。 不过有阵时系啊，即系往返内地嘅时候，如果你本身都系喺北区嗰度居住嘅话咧、或者而家都多咗人，因为有真系嘅东铁线嘅关系，甚至乎喺港岛嗰边咧，你金钟就算你搭晒全程上罗湖。其实个时间你已经发觉冇想象之中咁耐咯， 系啊，即系随时俾120分钟减少添啊！嗱，即系不过即系每人中意做啲咩工作啊，搭咩公众交通工具，你梗系有自己嘅想法啦，自己中意就得啦，做自己中意嘅嘢啦。 冇错啊，咁啊，最近咧就大家应该都开多咗冷气啦，系咪？ 有，因为防蚊啊。头先阿 O 先讲嗰啲，哇，嗰啲有蚊指数咁犀利，其实我屋企都要防蚊嘅， 开冷气嚟防蚊。 啲细路仔咧，即系针得好犀利，同埋最惨就系呢几。日嘅天气大家都知啦，系比较上焗啊， 同埋湿啊， 系啊，唔敢开到个窗太大，啲潮湿嘅气流咧入晒入去个屋企入边啊，搞唔掂。 咁大家得开多咗冷气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消委会啊，就话咧点样可以教大家咧就系、是、开冷气嘅时候就悭钱啲，同埋点样就舒服啲、好啲，即系对个环境都好啲。咁大家其实应该都知道就系、是、即系一嚟就系开冷气其实系开住风扇啦， 系啊系啊， 就可以开 增加个对流啊， 系啦，增加个对流啦。咁原来咧我发觉我睇咗之后咧，原来唔好俾个太阳直接照射嗰个 冷氣機都好重要。 哦，咁呢個就當然係啦，但係 散熱、啊， 但係冇乜辦法嘅，因為如果你話我個單位個冷氣機係擺嗰度， 起咗係咁啊咁， 起咗係咁，我改唔到喎。 係，但係佢都有講過嘅，就係睇下會唔會有啲嘢可以遮擋住個冷氣機， 啊、 即係有啲冚啊，笠住佢啊， 即係喺出邊再整到個頂。 係啦，係麻煩啲嘅，咁但係咧，其實當佢個散熱好啲嘅時候，佢、都會咧係運作得好啲啊，佢入邊啲零件都唔會咁容易壞啊，同埋咧最好就係咧開冷氣嘅時候咧，你屋企入邊都閂窗。 嗯， 即系令到入边你室内嘅气温唔会比出边即系窗出边嘅太阳啊、热力啊再入翻落去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你开冷气嚟冇用。 其实系嘅，嗱呢、這个真系唔系话废话嚟噶吓，我系见过有啲地方咧，佢哋个冷气机系长开嘅，而佢哋嘅窗同埋 都系长开嘅， 都系长开嘅， 咁咪嘥电咯。 其实我唔明噶， 走冷 气系啊，我系唔明噶，入到入去嘅时候依度开冷气，大佬我窗开个门，我系我哋不嬲都系咁。嗱，唔系嗰度唔系香港嚟嘅，亦都唔系啦，喺东南亚地区嚟嘅。我拗晒头噶， 文化嚟嘅，可能系。唔系咁调翻转头，即系屋企嘅可以咁做啦。但你话如果一啲 公司 系啦，公司或者地铺咁样，咁你梗系期待佢又开冷气又开晒啲门啦。系呢个都系好复杂嘅讨论嚟嘅。即系嗱，关于节能咧就咁开先啦。但系关于冷气点样可以即系喺屋企方面做好啲咧，或者点样极大化个冷气能源值咧？咁啊 ，Vicky 头先嗰啲想法，我觉得。都是啱嘅，但是依家其实多咗到嗰啲叫开放式冷气呢，咁又可以令到冇咁晒住出面嗰嚿嘢，又影响到入面部机器嗰个运行囉。因为佢係分开咗两嚿嘢㗎嘛。咁、你同最传统嗰啲 窗口式嘅 係 啦，窗口式同分体式 嘅啦。窗口式嗰啲呢，就如果对应返头先 Vicky 咁样讲呢，你窗口式嗰啲真係咁晒住呢，你开到几栋呢都未必可以叫激活呢部冷气机最大嗰个效能。可能会是这样的，是吧？ 同埋个窗口式都有提到，就是说原来很容易我们是会忘记了关那个冷气机的通风口。 哦， 即是这样东西大家会开了，那你就会 像汽车一样，你有时你有个掣可以按的嘛，是不是外面的风引入去，有一个只是内循环， 这个都重要。还有一点可以提醒大家的，旁边都有些朋友刚刚就因为进入夏季，洗冷气都是很重要。不论咧系汽车啦，定还是家用嘅冷气机咧，如果你洗洗佢咧，佢又真系凉啲噶。 系啊，因为你冇嗰啲尘阻挡住啊嘛。 同埋正路咧都有师傅建议，其实你大概年半到啊，甚或乎最迟最迟两年咧，你真系洗一洗个冷气，因为都积聚好多咧，嗰啲叫做尘啊或者细菌喺入面啊，咁变咗你用冷气嘅时候，第一唔够凉啦，第二咧嗰啲细菌亦都会有机会滋生咁样。 系啊，同埋最好我觉得系换季咯，我自己屋企就系换季嘅， 就洗一次冷气 啦，就洗一次。冷气啦，咁我觉得就确保即系干净啊嘛，即系你冬天完咗，你成个冬季冇开过，你再开翻嘅时候，啲味啊都会有少少噏噏地噶嘛，咁你洗咗咧就起码避免咗呢一样嘢咯，系咪啊？ 系啊，咁啊，即系同人一样啦，你都唔会半年先冲一次凉啦，咁啊，即系不时咁样，即系冲下凉，保持干净， 最起码个隔尘网 系啦， 定期洗， 即系你好好咁样保养佢，佢先玩得耐噶嘛。 系啊， 如果玩得唔耐咧。到你炎热嘅夏天最重要嗰几日咧，佢就嚟了噶啦，佢就同你坏噶啦，咁大家都唔想见到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Candy 邓庆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and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系啊，睇睇咧，琴日啊，即系一如 Kenny 所料啊，琴日咧港股真系麻麻地啊，你都有讲咧啲移动平均线揽埋住啊嘛，唔系好好睇啊。咁过之前系咁啊，琴日咧恒指高开咗212点之后咧。报章形容无以为继，再加上咧内地公布啊多项嘅四月份经济数据咧就差于预期，咁啊最多曾经倒跌80点添啊，收市咧就有得微升7点。不过咧好值得同 Kenny 去讨论咧，就是、成交金额咧好奀，系啊800亿都唔够啊，咁样好啦。Kenny 究竟咧环球嘅金融市场发生咩事咧？而大家好似个交投相对淡静，系咪真系应一应个五穷月效应咧？咁样虽然依家五月咧都系去到17号啫，咁都仲有10多天嘅交易日啦。咁 Kenny 你点睇啊？ 咁真係有少少即係五窮啊，即係個成交方面呢就越嚟越恩啦。即係之前1000多亿嘅話呢，都其實我哋都成日節目講就話都係唔夠嗰上升動力啦，所以令到指數方面呢一路都係受制呢個 range 呢都行咗一段好長時間㗎啦。咁就而家更加即係成交縮減啦，即係我哋其實喺股市都講啦，就係10个牛皮9个淡。咁而家當嗰個係成交越嚟越少嘅時間嘅話呢，我都會擔心，好似早一兩個禮拜咁講啦，我會擔心係向下市嘅機會大啲。咁所以你見到琴日雖然咧曾經都一度係威係勢啊，但係就都好似頭先你咁講，無以為繼啊，即係收市都係要即係倒跌收場啦。咁所以見到咧，其實我哋成日都強調就係嗰個100天平均線咧，即係我哋先唔好講2万1啦，100天平均線嘅話咧，其實你都見到咧就。即係這麼近那麼遠啊！雖然好似差幾百點咁，但係嗰幾百點就永遠都係即係觸及唔到或者突破唔到咯。咁好明顯就其實入市慾咧，相對嚟講真係低嘅。就你睇到好多外資咧，其實就對之前對於中概類股份方面咧，就一定係審慎㗎。我哋成日都講就話擔心會唔會突然間又話呢個美國制裁啊，要除牌啊，咁啊搞到好多外資基金都唔敢揸。咁而家好興炒啲中特股咧，咁啲外資又係好謹慎嘅，因為啲中特股份方面咧，雖然個 P/E 同埋 P/book 係好平啊，息率係好高，但係佢哋有歷史嘅問題就話點解譬如內人股個 P/E 不嬲都咁低咧，係唔係突然間而家咁低噶嘛？從來都係咁低噶嘛。咁我哋就覺得其實應該問題唔大嘅，因為我哋對可能國家經濟信心有嘅，但係外資就唔係啊，佢可能覺得哇會唔會其實咁低嘅 P/E/P/book 係因為裏面嗰啲帳係咪能夠反映實質嘅嘢呢，所以佢哋會好有戒心咯。 咁所以即係可能個中特股啊，或者叫金特股啦，有好多唔同報章有唔同嘅想法啦。咁可能即係近排升勢都降一降運先啊。不過調翻轉頭咧 ，Kenny 頭先嘅説法咧，都衍生咗下一個題目，就係喂，琴日咧呢個互聯網券商咧一啲啦，即係喺美國上市嗰啲咧，都傳來咧下架嘅消息，意思係乜嘢咧？咁有啲都喺香港都賣曬廣告，我深信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有啲。听众朋友都是用这些 App 来做 trading 的这样的。市场忧虑这个监管的压力，传出这个手机应用程式这些交易平台在内地下架，就是有几个互联网券商盘前都急射在美股时段。好了 ,Kenny 又交给你去讲一下这个情况究竟会牵引到什么的一个状态出现，好不好 ,Kenny? 嗱，依個其實都唔係而家新嘅問題，因為之前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有一段時間就香港一啲係比較出名嘅券商咧，都出過一啲聲明就話就唔俾內地嗰啲係朋友嚟到係開户口咁樣，咁後來就澄清咗啦，咁主要都係就話唔可以就透過喺互聯網喺內地境內咧就嚟到開啲户口，如果你嗰個內地客嚟到香港開嘅，咁其實係冇問題嘅。咁我相信咧，其實內地個政策都係針對依樣嘢，就話跨境嗰樣嘢，因為其實你知內地係有資本帳管制噶嘛，咁唔係話自由可以係即係資金進出噶嘛。咁如果你透過呢個喺互聯網平台，內地嘅客唔需要嚟到香港嚟到開户口嘅話咧，其實係有少少觸及咗依一個資本帳嘅問題嘅。咁依樣嘢，我覺得就國家政策就一定會堵塞個漏洞噶啦。咁呢個就相信係時間早同埋遲嘅問題，同埋我覺得呢啲咁嘅券商方面咧，佢都。可能犯不着咧，就話要即係觸及國家啲政策嘅問題嘛，所以就算國家係 唔係話唔俾你，佢都可能咧就會係自己去的做啦。咁變咗，我覺得依樣嘢係會未來慢慢會係即係糾正嘅，個機會係大嘅。但係如果啲客嚟到香港開嘅話咧，咁我相信應該影響不大咯。 嗯，明白明白。咁佢哋啲公司亦都宣布啦，即係有機會呢段時間進軍住馬來西亞，搶佔東南亞、南海先啦。咁啊，唔知嗰個增長動力仲可唔可以持續啦？咁啊，散股民就自己多做功課。再角度睇下另一個成績表啊，睇下百度啊，經呢個調整之後咧，順利增加咗48%，勝預期啊。咁啊，百度咧依家真係一隻內地好勁嘅一個 AI 股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做節目咧，同 Kenny。傾百度嘅時候咧，第一次傾仲係講緊搜尋引擎嘅，第二次傾咧就係有啲人工智能 autopilot 羅伯快跑啦。今次再同 Kenny 傾咧就民心一言，即係你同佢講啲嘢咧，好快就 gen 到一個會議嘅 agenda 或者成個 rundown 啊 gen 到俾你啦，咁樣都好厲害嘅一個叫應用程式咁樣啦。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講下百度份業績啊，同埋咧嚟緊公司嘅前景又會係點啊？ 其实嗱，好似头先就咁讲啦，就其实百度就已经系真系有个进入一个盈利嘅 business， 真系有一个真正可 work 嘅 business model 啦。咁因为你其实譬如 ChatGPT 又好啊，或者 AI 都好啦，咁你个功能好劲，但系其实冇一个可行嘅 business model， 冇得赚钱都冇用噶嘛。咁但系你百度咧，其实就开始咧就系有一个work 到一个新嘅 business model 出嚟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第一季方面咧，百度搜寻咧促成嘅季度嘅 GMV 咧系增长55%嘅。咁你其实任何啲電呢個係內地搜尋引擎又好啦，或者係啲短視頻又好啦，或者係啲直播都好啦。最緊要就係促使到有電商啊嘛，有電商嘅商機啊嘛。所以我哋睇個 GMV 方面咧，先實際究竟係可以產生幾多個利潤喺度啊嘛。咁另外嗰個係嗰、那個即係羅伯快跑啦。咁其實你睇到佢哋嗰個自駕嗰個駕駛嘅訂單方面咧，亦都係有66万张啦。咁增幅方面咧有兩倍幾嘅，按季都增長18%嘅喎。咁再加埋如果你嚟緊嗰個係即係民心。乜然啦，咁配合埋搜寻引擎同埋呢个智能驾驶系统嘅话咧，咁我相信真系可以赚到钱嘅，真系有收入嘅。咁呢啲先至系一个可行嘅 business model 咯。 咁睇下会唔会往后咧，即系个增长引擎咧就开动多一啲啦吓。咁啊，呢个亦都喺个叫做科网嗰个技术层面咧，带住内地啊，即系再更上一层楼啦。咁啊，即系唔系净系得西方。 埃及系喎，都未讲。 系啊，佢仲有个百度核心啊，嗰、那个百度核心都劲、啊。我见佢即系睇翻条。数咧都有200多亿个增长，增长7.6%按年变幅都几好、啊，好似成件事个、面向都好正向、啊。今次份业绩系咪？ 有少少类似腾讯嗰个系生态圈咁样嘅，即系腾讯方面过往嚟讲个情况就系由呢、這个。社交平台啦，即係嗰啲即時通訊軟件啦，好似我哋好耐以前玩嘅 QQ 咁，跟住就去到呢個係微信咁樣，跟住就從而帶動咗手遊啊、電商啊等等啊嘛。咁其實百度就由呢個係搜尋引擎，咁大家可能就喺。香港就可能習慣 Google 啊，但係內地方面咧，一開嗰個電腦或者手機嘅話咧，可能就打咗呢個係百度個搜尋出嚟先啦嘛。咁你係咪凝聚咗個生態圈咯，凝聚咗客户群咯，然之後就再推一啲係可以收費嘅、可以使用嘅一啲apps 啊或者 service 落去嘅，咁嚟去產生一個真係個盈利咯。咁我 business model 就有啲似就係騰訊方面嗰個社交網。社交平台開始先咯。 咁可能真係呢啲科技巨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觀察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唔該曬 Kenny， 下禮拜再傾，拜拜。 双眼爱爱望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分别 stories， 慢慢等你听话。 One step at a time， 双眼脆脆地合上，灵魂慢慢入禁区，越靠近试探越陶醉，再变了你只有 I can。 罗曼退去闪烁的气氛，一瞬间装渐升温，很吸引。 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Vicky 泳儿。 神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同大家讲下饮茶啦，咁啊， 食点心嗰个饮茶， 系啊，呢个网民咧都有趣，揾到一间茶楼出嚟咧，俾你入咗座之后咧，只可以饮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啦。咁咧饮茶咧，你都知道要用多啲耐啲嘅时间啦。咁啊，连埋冲茶啊，咁啊摊茶啊，咁样啦，睇下报纸啊， 而家都好流水式制作噶啦。但系咧入去 QR code 揿掣先，攞晒 order 晒点心，佢一次过俾晒你。你佢想你快啲食完又快啲走咁样噶啦， 但系有啲另一边嘅网民亦都有讲啦，话间酒楼咧，如果净系俾你限时一个钟头十五分钟咧，其实好多人都唔够嘅，再加上就系、是即系冲茶都冲十五分钟啦，咁当然呢个系。夸大咗时间， 十五分钟啦， 系啦，慢慢食，食碗粥，食个饭都要慢慢食啦，咁样。你估粒烧卖咁热啊，辣亲喉咙点算啊？咁但系咧，即系有呢个规矩咧，佢就真系写咗喺其中一间酒楼嗰度啦，咁样。咁多数咧，大家都真系执行到嘅， 系啊， 执行到啊。 佢写咗咧，你真系唔可以怪佢。嗱，佢都写咗，你当你一个钟头十五分钟，你都仲要入去食佢个嗰个点心嘅，咁你咪遵守翻游戏规则咯。 系、 佢话你冇写，佢突然间赶你走，又佢衰啫。 系啊，虽然写咗啦，但系咧有好多网民都话，我出边等位都等一个钟啦，你俾我食一个钟咁搞错啊？即系类似系咁啦。咁啊，不过有阵时香港真系寸金尺土嘅，而继而呢、這、一个限时饮茶咧。一个钟咧，都真系好多人都好嬲咯。咁但系嗱，如果你去到咧，中上环或者金钟嗰啲地方，即系如果用呢个字啱啦，即系 CBD 一啲地区啦，咁样，咁即系叫金融商圈啊，佢成日俾你食 lunch 嗰个钟头咧。佢都真係咁噶，佢得一個鐘頭俾你噶、 啊。 你 book 咗張台咧，你坐落去由飲茶嗰一刻咧，佢就好似咧叫 Siri 咁啊 ，Siri 幫我寫一個鐘頭時間，跟住佢就計咗時間嘅。你差唔多五十五分鐘到咧，佢就會過嚟啦，同你講話，白生啲啊，啱啱食啊咁樣，咁你嘅啱啊啱啊啱啊。埋埋张单佢啦，咁样咁即系类似系咁样。 哦，你嗰个都几好礼貌喎！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喺嗰区咧食到咁想嘅时候咧，佢直接攞张单过嚟，我哋都够钟噶啦，佢唔问噶 啦， 系啊，差唔多噶啦，跟住佢就直接叫你埋单噶啦。 礼貌系要用关系建立嘅，可能第一次， 可能太赶啦，可能太赶啦， 第一次咧， 嗰个 第一次都冇关系，冇礼貌嘅，但系久而久之见你。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轩信 Sir， 是一位注册的音乐和体育老师。自细我有 ADHD 过度活跃症的，但是都无阻我接好这一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和 SEN 有关的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自己咧有阵时都会瞓觉，夜晚嘅时候咧会碰啱咧几难瞓着。我通常有几个原因会令到我瞓唔着嘅。第一就因为太湿太热啦，系主要嘅原因啦。其实我寻日夜晚都瞓得麻麻地。咁我初头就谂住寻日，因为其实我近黄昏夜晚嘅时候跑咗个步啦，咁我谂住夜晚都应该好瞓啦。原来唔系，啊，迟啲又要请教一下啲医师。 系啊， 唔知咧跑完步之后咧。夜晚全身發熱喎， 係啊，除咗 Gary 有講過㗎，佢話夜晚 我濕滯啊，係啊，日頭冇時間啊嘛， 唔係唔好做運動，唔好做啲咁激烈嘅運動，都係啊，同埋我哋開始， 你唔好話翻俾 Terry 聽啊， 可能 Terry 聽到咧， 即係 Terry 係我哋嘅中醫師啦，即係喺早上個環節，特別係禮拜三就 神光大學㗎， 係啦，即係大家問下診啦，咁樣 OK， 咁啊真係嘅，都好多説法話夜晚黑你做咗太劇烈嘅運動咧，其實心靜唔到落嚟啦，我。同埋隨年漸長嘅呢樣嘢係，你舊時細個咧，你夜晚黑咧打波咧打到熄燈咧，即係球場熄燈啊，踢波打波咧，你咪一樣咁樣瞓。 係啊， 但 係 你隨年漸長咧，就嗰個心率咧就唔能夠適應到，突然間平靜翻咁樣。 我反而咧係即係啲手手腳腳咧好熱嘅感覺，好興啊！系啦，即系唔知道做咩，啲内功可能出晒出嚟，吓九阳神功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令到我都几辛苦。即系其实我寻日夜晚我都有开冷气，但系都系觉得好热。咁我屋企人就好冻，咁唉算啦，我自己另外再搵啲办法再消消暑啦咁样。咁我自己咧通常都系会因为身体我真系成日都讲噶，比较上偏热嘅，咁热得滞咧就令到我好难瞓着嘅。咁唔知道你哋两位有冇啲失眠嘅情况啦？ 失眠啊！我觉得系兴奋到失眠，我系经常。嗱呢排翻晨光系绝对唔会有失眠嘅状态。 如果翻晨光再失眠就好惨啦。 十一点几已经唔好意思，我碌碌下电话瞓咗，然之后电话都唔记得插。 几好啊！依叫公司收翻份人工，佢解决咗你失眠嘅情况。 系咪啊？ 几多人睇失眠医生要睇好多钱噶？ 唔系，大家早啲开收音机听晨光。 系啦， 咁今晚就瞓得好啦。 咁啊瞓得好系嘛？嗱，唔知系咪咁啊吓？唔知系咪咁啊？未有临床嘅测试证明。不过就单单为到我哋嘅女主持人啊Vicky 咧，就解决咗失眠嘅问题啦。 冇错啦，咁我自己就系本身兴奋难瞓着系真嘅。咁之后 Ollie 系咪咧？ 我睇 show 咯，即系有阵时我所以我而家减少咗睇 show 嘅。其实做咗晨光，即系咩 show 咧？即系讲演唱会啦。咁因为睇完演唱会咧，成个人咧好似好澎湃咁，同埋演唱会啲音响好 劲啊， 即系佢真系会震到你入心入肺。 突然之间去到啲静嘅地方咧， 系。 真系会耳鸣噶， 温温静。 我细个好中意睇 band show 嘅，其实或者即系入红馆睇 show 啦。我觉得啊，即系人哋咁俾心机 arrange 啊，或者啊，你睇下啲歌手点样演出啊，啲舞者啲 dancer 点样啊咁样。不过咧，依家真系唔得啊！即系你如果真系睇到埋尾，譬如我当杰伦咁先算啦。即系你睇下杰伦咁样睇到11点，你个脑入边咧全部都系周杰伦噶。 明明 得啦，唔使唱啦。有冇睇过啲片咧？ 我中意帮你哋入歌。 啲人喺尖沙咀嗰度睇， 有。 你有冇睇过啲片啊？ 有 望远镜啊？ 呢个扯远啲讲啦，即系因为完咗先讲费事啊，话宣传啊 ，K Club 城咁样嗰啲啦，即系啲人系租游艇睇周杰伦啊嘛，即系有啲位睇到啲。周杰伦个 mon 添噶，同埋有亦都听到啦，亦都可以攞住红酒咁样去听周杰伦唱歌啦。小白头先讲嗰个版本亦都啱嘅，头嗰两日咧个音响效果咧系震到去尖东啦， 尖沙咀嗰边， 同埋连黄埔都听到周杰伦，黄埔都听到， 好夸张， 即系听妈妈的话咧，喺黄埔听妈妈的话咯。我有个朋友系咁，咁咧周杰伦咧系陪住我哋成长啦，咁咧有啲朋友仔就会揸翻佢嗰架 A86 去咯。 哦、 有一日咧，门口有三架 A8 系拉晒藤原 豆腐， 即系中环嗰度 跌发，系啊喺个摩天轮底嗰度咯，即系呢啲咪入戏咯，去睇杰伦， 呢影相都好睇啊，系一件事啊嘛，你影出嚟嘅时候， 系哦。 唔错， 唔系呢啲题我话扯远咗啦，即系我话睇 show 就搞到自己有机会瞓唔好咁啊，所以依家都减少咗睇啦。 系啦，咁其实咧喺坊间啊，唔系香港嚟嘅，咁佢哋有啲朋友咧就谂住咧，即系失眠嘅时候咧，因为失得多，咁于是乎咧就不如咁啦，试下破埋嗰个嘅叫做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咁样。又健力士世界咧有好多嘅，咁以前咧曾經有個 item 咧就真係話最長嘅唔瞓覺時間，咁、哦、其實係去到過百小時嘅，去過百小時。咁但係第一，咁佢哋本身呢一個嘅機構啦，佢哋都因為咧知道長時間唔瞓覺咧會嚴重影響健康，所以佢哋已經咧就將呢一個嘅項目咧就剔除咗啦，即係唔會再俾人諗住去挑戰到底瞓覺唔瞓覺幾耐嘅一個紀錄保持者咧，咁已經唔會再。有呢个选项啦，咁但系咧睇翻之前咧，曾经有过啲人咧去做呢啲记录嘅时候咧，系的而且确咧系有好多日唔瞓觉，咁但系咧唔瞓觉咧，其实系影响我哋个人咧有好多嘅，咁例如如果我去参加一啲譬如山系嘅比赛咧，其实你会经历嘅咧就系有都系一晚唔瞓觉啫，但系因为你长时间咧有个体力嘅消耗， 系 咁你因为你不断喺个山上面移动啊嘛，咁你体力消耗得多啦。到夜晚仲要冇得瞓冇得补眠嘅时候咧，咁基本上咧已经出现一啲轻微嘅状态。呢、這个轻微嘅状态咧，对于一般冇接触过咁样去到挑战自己脑部极限嘅人咧，可能系一种几得意嘅体会嚟嘅，或者几原来冇谂过会咁样嘅。点 咧？ 好啦，原来一个人太耐唔瞓觉咧，开始咧会出现咧就系紧张啦，会心跳啦。呢个系好基本嘅，同埋咧，当你开始严重嘅时候，你会出现一种一啲幻觉啊。例如幻觉意思就系话，当我哋喺个如果我用翻我自己做例子啦，喺山艺比赛嘅时候咧，当你太耐冇瞓觉而体力消耗得多咧，你可能睇个山路嘅时候，你会见到有唔同人喺度行过，而你睇其实嗰啲人系冇行过。咁当然有啲人会话，喂系咪撞鬼啊？其实唔系撞鬼，因为你个人咧去到体力咁透支，脑部咧亦都支撑唔到，因为要瞓觉嘛，要修复啊嘛。咁佢咧。就会将好多日头嘅记忆， 系 去投射咗喺夜晚啊！你记，大家要记住一样嘢，睇嘢咧，我哋用只眼睇嘅，但系分析咧喺个脑入边嘅，咁最后判断嗰个影像咧，都系用个脑嘅，唔系只眼嚟嘅。眼嚟睇嘢啫，虽然系咁讲啫，但系最后嗰个影像同埋判断嘅影像咧，系个脑嚟嘅。咁所以当个脑咧过分去到冇得休息嘅时候咧，佢有机会系将日头你睇到嘅一啲影像咧，唔觉意投射咗喺你而家嗰个影像上边。咁啊，变相咧，你有一种错觉就系、是、啊，点解我好似见到前面个转弯位有几个人喺度啱啱啊行过，但系行过又冇、啊。咁啲人就会觉得咧。啊，会唔会系即系 海市蜃楼啊？ 海市蜃楼啊，撞鬼啊， 撞鬼嗰啲咯。 其实就唔系嘅，因为你真系长期冇瞓觉。好啦，咁、如果你再耐啲唔瞓觉嘅话咧，咁当然啦，有啲心理学家就话到啦，其实你开始咧，你会开始自己同自己倾偈，因为你发觉人嘅性格开始会分开，呢个系一个开始严重嘅问题啦。再严重啲嗱，讲多少少，再严重啲咧，譬如指甲会开始变黄啊，剥落啦，头发又会剥落，个人会极度干啊，即系啲皮肤咧 收干晒水， 系啊，收干晒水啊， 指甲啊，皮肤变黄系长时间唔够瞓， 呢个已经系讲紧，如果系皮肤变黄长头甩头发嗰啲咧，可能讲紧你已经系三四日，系真系三四日唔瞓觉、啊。你讲嗰唔瞓觉系真系唔瞓觉，唔系话其实每日夜晚都瞓咗个零钟咁啊，唔系嗰只，唔系嗰只，系你长时间咧去到个脑部喐动紧嘅。咁、有啲人咧，其实都做过好多唔同嘅实验啦，啲动物实验咧，咁以前睇翻啲记录就话到，原来咧生物唔瞓觉咧 的而且確會出現很多問題嘅。但我哋其實如果你真係喺啲危急嘅情況底下咧，你可以靠我哋嘅腎上腺， 嗯， 去到幫我哋脱離危險。人嚟噶嘛，生物都係以前我哋會可能我哋俾啲怪獸追，唔係怪獸，俾啲猛獸追。 嗯， 咁我哋需要咧去提升我哋嘅力量。咁如果我哋夜晚喺唔瞓覺的情況底下咧，即係仍然係一個好缺乏體力嘅情況，其實腎上腺可以令到我哋增加我哋嘅體力嘅。咁， 嗯， 所以之前咧亦都有即係幾十年前有啲嘅實驗咧，就話到我哋試下用啲生物去到俾一啲佢哋嘅天敵去到追捕佢哋。在冇瞓觉的情况底下，佢哋仍然可以做一个好好的状态嘅，呢，嗯，个就是佢哋嗰个肾上腺。 但是一熄咗机咧，咁你就 系啦，亦都系需要瞓觉嘅。 当你唔俾野兽追捕点啊，咁你就要长眠啦。 系啊， 你要瞓好耐啦。同埋咧，睡眠时数咧，都真系喺旧时远古时代咧，冇一个定时定候噶，系， 嗯， 因为要有工作嘅概念咧，先可以先令到你啊究竟要睡眠几多，即系同饮食一样啦。原始人咧系食到饱啦， 嗯， 就会食下一餐咯，嗯，就唔同我哋现代人。现代人就系， 是，要习惯一日三餐啊嘛， 食个早餐。先晏昼十二点一点又要食啲先，夜， 嗯， 晚黑嗱，某个形义上系可能系饮食集团啊，或者啲餐厅订立出嚟嘅规矩，嗯，你跟咗呢个从众式嘅生活方式，咁，嗯，睡眠又系啦。我哋听医生话最好嘅说法就系，是，八个钟头系最 perfect 啦。但系调翻转头咧，当然有一个说法话瞓得多都系唔好，但系你其实瞓到自然醒咧就系，是，最梦寐以求嘅， 嗯， 最梦寐以求。咁当然啦，即系。朝头早阿 O 我都想瞓到自然醒啊！我而家得翻十分钟，我而家搭紧的士翻去公司。如果唔系，我今个礼拜个勤工奖都冻过水，同埋我未过 probation 啊！如果迟到，老板对我观感唔好啊！明白嘅，明白嘅，嗯。但自然醒咧系好。好好嘅一件事嚟 嘅 真 系， 好得好紧要， 所以要放假。 咁所以放假， 所以系嘅。有个重点咧，就系以前啲人咧系真系未必瞓到咁耐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而家呢一种嘅生活习惯咧，即系经过好多嘅营养师、科学家分析之后咧，其实系对我哋嘅生命同健康咧有更加大嘅保障嘅。呢，个事实，我的而且确长命过以前啲人啦，呢，个亦都系事实啦。另一样嘢咧就系头先讲过啊，咁多遇到嘅问题又幻觉啊，可能令到我哋脑细胞受损啊，甚至乎系出现譬如指甲干啊、皮肤干。呢啲咧，其實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咁， 嗯， 你雖然係捱過呢一個叫做冇瞓覺嘅情況啦，但係其實只要你瞓翻覺咧，咁科學都證明到其實我哋可以透過睡眠，令到我哋身體咧又可以補充翻同埋恢復翻原本個狀態嘅。咁， 嗯， 但係就唔好長期就一係就唔瞓幾日，跟住又一瞓幾日，咁樣其實都唔健康。係， 嗯， 啦，你唔會話即刻死嘅。但系唔健康，其實亦都會影響你嗰個長久嗰個狀態，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嗯，所以咧，每日都要珍惜自己瞓覺嘅時間。 這隻風箏，若放手，將吹不回來。事事临别再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灌注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问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

亦都系基于之前曾经提过，不是一个正式地名。嗱，香港嘅地图一般咧都唔会见到有葵兴嘅地名噶，只有葵兴村。较相近嘅地名，例如见到有油麻坑以及东面嘅大连牌啦。嗱，葵兴港铁站咧，据讲当年啊兴建成功嘅时候，原本更改嘅名称咧都系想叫做葵涌噶。不过同葵兴呢一个嘅地方都系一样。以葵青村为建设的基础，所以连埋铁路站的名称都是用了葵青了。葵这个汉字看回字典，原来解读成为一种草本的植物，经常都会面向着太阳，所以希望当你生活上无论在哪里看到个葵字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社区里面充满着人间的温暖。 人间温暖好啊，唔好太热啊， 系 啊，睇下今日 就足够啦， 睇下今日天气啊。 好啊，喺新闻之前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嘅气温咧去到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会比较炎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而天气预报就系咁样，一股咧系偏南嘅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空气健康指数系2至3，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睇睇啊，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啊，道指跌得夸张啲啦，跌336点啊吓，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2点啦，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要跌94点啊，再睇埋咧纽约期油咧每桶报啊70.86美元啊，都要跌25美仙，金价方面咧都沉底啊吓，金价跌穿咗咧2000美元啊。睇嚟咧，近排环球嘅金融市场咧都系趋向审慎啊，同埋观望为主嘅。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财经资讯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你 Clara， 早晨，嘉明， 好开心今天可以真人现身在我哋嘅 studio 度出现。 系啊，我哋真系终于相遇啦。 系啊，嗱，今次请教你咧，就系要当然啦，支援一下啲唔同嘅特殊需要嘅学生同埋家长啦。因为始终咧，去到要翻学嘅年纪咧，要面对嘅嘢又多咗啦，家长见到小朋友嘅时间又少咗啦。咁所以真的要睇下啲学校啊，又甚至乎系其他嘅教育单位可以点样去支援到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其实咧，讲到佢哋翻学嘅时候，然后咧，啲老师甚至乎啲姐姐咧，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噶？ 系啊，即系其实一个 SEN 嘅小朋友咧，即系唔系话啊，好似单对单咁啦。啊，这个小朋友可能系自闭症嘅，咁啊呢个老师一入门口就即刻由呢个老师接住佢，跟住佢一路行咁。因为我哋都有影子老师呢一样嘢嘅，咁但系个影子老师可能就系单对翻嗰个，咁但系影子老师咧，通常都系家长请，学校又俾佢入去咁样咯。咁但系呢个个案一定唔会好多噶啦。 都幾貴 啊 嘛，我知道。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係點樣可以令到係全校咧都可以支援咧？咁你諗下頭先你所講入門口嗰個姐姐啊、叔叔啊咁樣，咁、那個細路仔入嚟嗰陣時候，起碼你會知道佢嗰個嘅脾性啊，或者係個特質啊咁樣，其實都真係唔簡單嘅。咁所以其實咧喺一個學校咧，係即係成間學校支援咧。咁好多時候學校佢哋會盡量係可能有老師出去做受訓練啦，受完訓練翻嚟之後咧，咁佢哋咧又可能咧就。会系啊，系一啲嘅定时啊、定后啊，一啲时间啊，就去分享翻嗰样嘢啦。 嗯，嗱，我知道咧，要支援一啲唔同需要嘅小朋友咧，都有唔同嘅工具啦，唔同嘅方式啦。譬如有啲小朋友咧，真系需要有人跟住佢嘅，或者有啲小朋友其实唔中意咁近距离嘅接触嘅。咁喺呢个距离上面，可以点样有个拿捏咧？ 系啊，系啊，好似之前咧有讲过啦，有啲可能系啊，好需要你咧系揿住个膊头，等佢安抚啲嘅。有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掂佢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感官。 官的问题，即是每一个小孩子不同。咁当佢嘅感官系敏感嘅，咁你掂佢咧就好大件事噶啦，佢就会即刻大叫啊、大嗌啊、周围走啊咁样咯。咁、所以咧，最好咧，我谂系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咁样啦，一只手咁样啦，一米两米咁样，咁就会比较好少少。咁起码咧，你可以慢慢行埋啲，咁睇系咪可以同佢啦。即系作为老师都系啦。咁你个细路仔有阵时啊，有啲细路仔又好鬼死得意噶嘛，又靓仔又靓女咧， 好想揽埋佢。 系啊，你会好想揽埋佢，但系揽埋佢就可能会。会出事啦咁样，咁起码咧，你就系要即系对 SEN 细路仔咧，你最好俾翻足够嘅空间，即系唔好太近佢，系啦，咁咧就慢慢咁样，睇下佢系边一种系可以接受到嘅距离咧，咁你同佢嘅相处又会好好多噶。如果唔系咧，就会出事噶啦。 系，咁如果系譬如听障嘅小朋友咧，又可以点样支援到佢哋咧？ 嗱，如果听障小朋友咧，咁好多时咧嗱，都有一个指引，可能话啊，俾佢坐前啲啦。咁其实坐前啲唔系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噶。因为你坐前啲咧，咁佢系可能系听到个老师嘅声音系会近啲啦，或者系读唇佢可以睇得到老师嘅嘴啦。但系当个老师拧住面，咁点算咧？ 系或者巡咗去后边嘅时候， 系啦，或者系老师行嚟行去行得好远，咁又点算咧？咁所以咧喺呢个嘅情况啦，我哋咧就成日都要教即系老师啦，即系我哋即系作为专业人士咧，好多时都同老师要讲噶啦。咁就系要去学识睇一个嘅。听力图啦，咁起码知得到嗰个学生其实佢嗰个需要喺边度，佢个听力喺边一个位置。咁咧，仲有咧，我哋有一只叫做好耳仔，一只比较差啲耳仔，通常好少系两边一样嘅，因为两边都可能四十分贝就两只耳仔一齐听晒所有频率咧，咁唔会发生嘅。咁系只不过咧系某一啲频率啦，或者系计出嚟啦，即系我哋会系计佢嗰个嘅平均数出嚟啦。例如我哋即系计佢个平均数出嚟，佢系中度咁样。先算啦，咁你咧就可能咧，仲要一个可能52，一个可能又系唔知几多咁样，咁你就要睇下边个啦，边个数字咧系好啲啦，咁你嗰只好耳仔，你就要摆个学生喺个好耳仔而对住老师啦，咁呢个就好重要嘅、 座位编排上面都可以帮助得到咯噃。 系啊，所以有阵时候我见到好多学校咧，佢哋就会话坐前啲咁样，坐前啲，哎呀弊啦，如果又好似有啲小耳症咁样啦，小耳症咧即系冇咗个耳壳咁样啦，咁你听嘢又会系争啲噶啦嘛。咁可能佢就係啱啱小耳症嗰边呢，就係对住老师嘅话，其实佢听嘅嘢就会大打折扣啦。即係如果嗰个小朋友呢，佢係一边係小耳症，一边唔係小耳症嘅话，即係嗰两边小耳症又冇问题啦，咁你即係可以喺一齐啦。咁但如果係一隻係一隻唔係嘅话，咁你就要睇返唔係小耳症嗰边呢，就最好近老师多啲。你有冇諗到个课室呢？老师有时左边，有时右边，跟住老师张台呢，有啲可能喺中间，係啦。咁呢啲位呢其实都要留意。 这个就是平时他们上学时候在课室可以做得到的一些小小的安排上面、一些帮得到的方法。如果去到考试测验呢，又有没有特别的安排可以帮到他们的？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听障这样，听障要看他哪个程度、即如果是一个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或者是严重的，深度的，那的安排都有些不同的。可能深度的，可能他们的语言能力不是那么高的话，可能他口语他可能不用考啦。现在是听那都是啦。但是当然啦，现在我们有个科技那么发达，那其实又是个小路仔，可能其实他呢，如果是早些是做到这个的复康啦，或者是早期干预做得好，其实他们听的呢能力都不是差的。但是呢，现在是根据口试局咧，咁佢哋都会系跟翻佢嗰个程度，系啦，因为个程度嚟去系有啲唔同嘅配件啦，即系点样去安排啊，咁样咯。咁例如可能聆听咯，咁聆听咁可能就会系可以减免咯。咁但係其实学生呢，如果好似剛才讲，如果佢真係觉得自己听嘢唔错嗰样嘢，其实佢可以系话要考㗎。係啦係啦。即係好似我自己姐仔咁样啦，咁佢一个先天性嘅严重深度听障啦。咁佢呢就会系啦，咁佢就系考试嗰陣时佢有啲科佢会可以考。即係佢係可以唔使考嘅，咁但係覺得咦唔係喎，我個聆聽呢都高分㗎喎，咁佢就可以去選擇去考囉。咁所以其實個學生呢自己呢即係都可以有咁樣要求，咁再同返一啲嘅專業人士評估啦，之後再去同考評局呢再去申請呢一個嘅 豁免，咁就会 O K 啦。即系唔系话我唔考呢个，我考中文，我唔考英文咁，唔系咁嘅。 我一次过话考就全部考翻晒噶啦。 都可以，仲有一啲有一啲可能话我中文可以想考，英文唔想考咁样，你可以要求嘅。咁、但系咧就都系要做咗个评估，咁而再交俾一个考评局，咁佢哋觉得批唔批你啦，或者系有啲咩嘅支援啦、例如可能话佢哋想用一啲嘅遥控，我哋叫 FM 啦，即系好似我哋收音机咁样啦吓。咁、我哋有个嘅咁我屋企咁例如可能有啲仪器啦，咁好似 FM 咁样啦，咁佢就直接咧就系听到晒嗰啲嘅语音嘅。咁、所以咧，如果佢用到呢啲嘅仪器咧，亦都要同考评局咧要倾噶。如果唔系咧，到时咧就弊啦。因为曾经都试过，咁以前系用红外线嘅，咁、用红外线嘅话咧，咁佢一插咗落去咧，就净系得个听障学生听到嘅啫，咁其他同学咧、就全部听唔到嘅。系啦，即系佢嗰部电脑，咁后屘咧就再试咗其他机之后咧，咁先至可以，最后咧就个安排咧就系俾佢去翻一个嘅独立室度考试，咁呢个都系我个仔嘅个案。系啦，咁因为佢一插，即系佢哋考评局都好好嘅，咁佢咧都会系请个学生嚟，跟住试下啲机，因为每一部机唔同啊，即系唔系或者话个牌子唔同啦，每个型号唔同啦，咁所以都要试，咁啊试咗之后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咯，咁最后咧即系都系解决到啦，就系、咁啊不如都系安排一个小小房俾佢去考啦、就唔系坐喺个大礼堂度，可以就咁插个机去考啦，咁但系呢个系我仔个案啫，咁我有其他嘅 client 啦，啲学生嘅个案咧，咁都可以喺个 hall 度考嘅，咁可能佢嗰个技术上咧，佢可能会插到某部机，又可以直接喺个听障学生听到嘢之余，其他同学都听到嘅。 其实如果小朋友咁勇于去挑战自己咧，家长真系需要大大去鼓励佢，去赞赏佢，去支援佢啊！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家长系最了解个小朋友嘅，吓、咁即系佢会知得到咧，佢系因为佢会即系家长接触好多专业人士啊，咁啲专业人士咧就会教佢咧系点样去做啊，咁变咗佢咧同考评局啊或者同学校啊即系倾咧就会好好多噶啦。 好，咁我哋咧下一集又讲下，其实家长除咗系支持小朋友啊，你想考试就俾你考试之外，仲有啲咩可以参与，等佢哋喺学习嘅时候都有更加多嘅支援咧？我哋下集再见啦。 好啊， 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汽车的漂移技术原来1980年代都已经出现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用于其他赛车运动的驾驶技术，原来在1950年代当其时是第一次开始的。汽车漂移的赛车项目是发展最快的分支项目之一的，因为烧胎会令人觉得很兴奋的驾驶操作，不断吸引各个年龄层面的爱好者。漂移是一项专注在特定技术的运动，跟拉力赛、高速公路赛车等等的知名赛车运动都是同样在外国已经兴起很多年的了。汽车漂移就是利用过度的转向以及就车辆侧行的行驶通过弯道，而必须在高速的时候发生，同时车手可以完全掌握汽车的动向。欧洲锦标赛将会以六场不同的比赛就作为基础，赛季总决赛就多数都会在九月尾至到十月在欧洲举行的。至于你说到哪一种的车辆最适合漂移，从理论上来讲，每一架车都可以做到漂移的动作，但是配备后轮驱动的汽车特别擅长这种技术，例如是四轮驱动的汽车，可以算是这项运动不错的选择来的。理想的情况底下，汽车应该配备手动的变速器，以便车手可以发挥车的性能和耐力。汽车运动是一项正确的运动，但是如果你将这个技术用在一般的行车道路上面的话，那就是违法的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曾经相约过，你我不可错过，如此相爱到结果，谁可知结尾原来可笑到白走过，留下我落魄沉沦半 生都悔过，留低一点意，太冷清，情深不见不及敷衍，或者宿命是以后的。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对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往日那温馨都给结尾全掩盖，无奈都不敢再打开，要是没缘分花开便分开。留低一片意，太冷清，回忆渲染得多差劲，就算风声如泡影，难道说恋人都必须接受会离开去岸别离后，我却被困于感慨。 属于细猫应志月啊，有呢首作品《彼岸花》。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三的早上，咁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追踪三十一啦，揾到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半钟嘅时间啦，盘点政策噶，今日系边一方面嘅政策呢？ 今集咧，我哋请嚟嘅嘉宾朋友咧，就系呢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上嚟同大家盘点下佢嘅政策啊。咁啊，话说香港经济复苏啦，咁啊，好多国际展览会咧陆续恢复举行啊。咁啊，嚟自全世界唔同地方嘅商务旅客咧，亦都嚟到香港拓展商机。咁啊，所以嗰啲商务啊、经济活动啊就频繁起上嚟啦。咁啊，今集咧，邱应华局长咧就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即係近期嘅熱話，搶人才、搶企業，咁啊睇下而家發展成點啦，亦都會概括下而家政策發展嘅情況嘅，咁啊關心嘅朋友今晚要留意呢個節目啦 嚇。係啦，咁啊有阿邱局長同我哋即係叫喺搶人才啊、搶企業啊呢一個嘅階段入邊咧，好似有一個中途嘅檢測咁樣，話俾你聽、個成績表一半咯，啲小測試完咗咯，咁點咧個成效係點咧？咁如果好嘅咁啊，梗係繼續搶啦。咁但係方向又可以去邊一個發展會更加理想咧？今日大家七點半鐘留意住盤點政策啦，八點鐘嘅時間繼續醫生與你。 咁啊，今集会同大家探讨下老人痛症嘅。咁啊，话说咧，即系慢性嗰啲疼痛咧，喺老人家嗰啲老友记身上咧，常常都出现噶啦，好普通咁样。但系痛真系始终都系唔好受噶嘛。 系啊， 即系而且往往咧，嗰啲痛症咧就唔系得一个位嘅，即系话会走位咁话嘅。咁啊，搞到咧日常生活好受影响，严重起嚟咧，连个身心都出现问题。咁啊，究竟咧，即系医生与你成日都睇西医噶嘛，专科医生嘛。咁究竟中医可唔可以治疗呢一啲嘅老人家嘅痛症咧？咁啊，今集节目咧，我哋请嚟注册中医师上嚟同大家咧详细讲解一下老人家痛症嘅成因，同埋咧建议一下唔同嘅治疗同埋预防方法嘅。咁啊，各位老友记，如果你真系有呢啲需要嘅话咧，记得今晚八点钟留意医生与你啊。 系、哦，佢有句说话讲到啱啊，啲痛咧有阵时会走噶、哦。即係譬如偏頭痛，跟住可能無啦啦俾咗前額痛啊，身上面都可能會有呢啲情況啊。到底點解咧？又會唔會有啲端倪啊？今日夜晚醫生院你睇到咧，大家留意住啦。十點半鐘嘅時間係咩節目咧？ 呢、這個仿生學啊，即係呢個紀錄片系列，記唔記得上一集咧嗰、那個題目叫超級膠水嘛？ 係啊係啊係啊， 鹽蛇啊、鯊魚啊，即係從佢哋身上 咧吸盤啊嗰啲咁樣。 冇錯啦，科學家就。即係啟發到發明一啲新嘅物料啊嘛，咁啊今集咧就上一次講超級膠水，今集叫做再生建築，咁啊講乜嘅咧？就係講緊啲科學家點樣可以從大自然裏面咧可以得到一啲啟發，就學習下可以咧生產到一啲原材料啊，去建築材料，能夠咧係防止污染唔浪費之外啊，

系， 我哋系 Morning Call， 系啊 Morning Call， 我太想咧做享乐时代啊，不过都唔紧要，我哋即刻揾翻我哋 Morning Call 嘅听众出嚟先，叫咩名啊？ 袁生， 袁生， 你好，你好，早晨， 早晨， 你好啊，早晨啊，今日晨哥 Morning Call， 咁啊，上个星期都已经预约咗今日噶咯，有啲咩想同我哋倾下咧？ 好啊，好啊， 嗯，请讲， 诶，即系。虽然今日唔系正式嘅母亲节，但都好想讲嘅，真系。 嗯。 咁我想点首歌俾我妈妈听啦，即系全情感受。虽然揾唔到日文版啦，中文版都好啊，中文版。 系。罗罗文 周融咧，佢走咗啦，已经。 哦，系。 咁啊，我成日都挂住佢嘅。 嗯。 希望佢天上好啦，即系希望佢天堂啊，生活得快乐啦。 系。嗯嗯，系。咁啊，以前同妈妈一齐相处嘅时候，有冇啲特别难忘嘅片段啊？ 有。 嗯。 咁就系咧，佢即系佢成日都揞我啦，即系其实我食多啲餸啊，其实我又唔系好中意食咁多餸啊，即系我即系其实我就不过谂起佢成日谂起佢呢样嘢啦，成日都叫我食多啲嘢咁啦， 系 我挂住佢，成日佢我希望即系如果佢未走，话俾我好爱佢，系咪即系希望佢唔好成日叫我食多啲嘢啦。唔係我好掛住佢，即係好想攬實佢，不過佢唔中意我咁做，不過知道佢 媽媽都可能內斂啊。 係啊， 係啊。阿袁生，你自己有冇小朋友啊？ 有一個 係，咁我諗你即係做爸爸，你都因為我自己都係爸爸啦，咁我都會明白嘅。以前細個我阿媽都係咁揞我嘅，即係揞呢樣揞嗰樣啊，又功課又食飯啊嗰啲咧。其實而家到即係老生常談，就是、我大咗嘅時候，我要倒翻轉呢個角色，我都係揞我仔嘅。不過我就揞佢嘅時候，我就加少少咧，即係都有啲求佢噶啦。你爛到快食咗佢啦，都唔敢太過敦起個老豆款，因為都想同佢 friend 啲嘅感覺啊。其實我。 是 啊， 即系我好想咧，有机会咧，即系可惜交佢天上啦，冇知佢走咗啦。 嗯， 即系其实我好想同佢即系饮下茶、食下嘢啊，带佢去同爸爸妈妈一齐咧去日本旅行啊，去台湾旅行咁样。 系， 我就冇机会啦，而家真系。 系咁啊，以前嗰啲记忆咧，就要更加留翻喺脑入边啦。 嗯， 攞得闲就攞翻出嚟回味。有冇一齐以前影过相啊？ 有，同澳门啊，旅行有，澳门有 咯。哦，咦，咁都好多开心嘅片段。 但我冇同佢去過啲日本啊、台灣啊呢啲咯，即係冇去過呢啲咯。去澳門又影個 video 添，我拍下佢生日，我專登特去 book 嗰啲酒店咧，咪 book 送埋蛋糕啊俾佢先。我專登酒店話俾酒店有啲好人咧，肯送啲蛋糕啊啲嘢俾佢。 我相信地點唔緊要嘅，在於媽媽心中，我相信一齊去玩就已經好開心㗎啦。 啱啊，一家人齊齊整整咁去啊！ 係啊，有冇話以前媽媽咧？有冇啲咩拿手餸你係好記得㗎嗰種味？ 佢煲汤，佢觉得自己自豪，一生自豪就系煮餸。 嗯， 佢冇一点读过书，一生自豪就系自己煮嘢啦，同埋煲汤啦。佢一样系去厨艺，佢自己最拿手嘅、 哦、 煲汤咧，佢就系、 是。咦，你有冇学翻一两味餸？ 醒下 我哋啊！不如有冇记埋啲 recipe 啊？ 有。 吓， 佢临走前咧，我已经即系感觉到佢看完酒，已经问佢煮餸啲嘢啦。咁佢唔系好想传授，佢觉得就系煮嘢要靠自己学。咁我都问咗佢。譬如点样煲汤啊，点样煲汤自己学嘅，唔关佢事。点样炒菜啊，点样蒸鱼，我都问咗佢啦。即系蒸鱼，我自己学咗，喺身学过蒸鱼，学蒸鱼嘅。 咁啊，净系喺妈妈嗰度学到蒸鱼啊？ 系啊。 秘制嗰啲有冇啲咩秘制酱汁啊？呢啲咧有冇啊？ 冇啊，佢唔识啊。佢一个普通嘅家庭主妇，冇我唔识。佢唔系大师傅，唔识佢秘制酱汁，佢唔识嗰啲。 哦，可能你唔知啊。佢自己整到咁好食，食到你舐舐你，其实佢有啲秘方咁，话俾你听啊。 冇啊，佢啊，可能嗰啲整鸡啊，佢嗰啲姜葱啊，嗰啲可能秘制都唔定，可能就 系 系啊， 系啊，可能秘制都唔出奇。我自己啦，即系嗱，我唔系话咒我妈妈吓，但我自己有时都会问我阿妈咧，喂，你呢个整得几好食，不如我学咗佢啦。咁我学嘅时候，而家就好彩啦，因为而家啲电话都好方便，咁我直头可以咧就将佢用影像嘅形式啊。拍埋佢，即系啲虾啊，啲肉啊，点样处理啊，有个份量几多啊？咁即系自己平时都可以食啊嘛，因为有阵时煮啲餸咧，好食个工序都多啊，都唔想妈妈咁辛苦。有阵时自己学咗咧，可以自己煮， 吓、 不过妈妈煮嘅又系特别好食嘅， 系啊，明嘅， 呢个一定啦。嗯， 个心意啊嘛，唔系个好唔好食问题， 系啊系啊， 啱啊， 食嗰个爱啊吓，咁啊希望啦，阿袁生你妈妈咧喺天上边都一样会听到你仍然好挂住佢呢啲嘅心底话嘅，感觉得到你嘅温暖嘅。 我想话俾你听，即系我会好啲做人嘅，做个孙咧，都会即系佢个孙，亦都系会希望佢个孙会好啲做人嘅， 让 佢喺天上开心心，即系生活得快乐啲啦，希望佢啦。 嗯，好，咁又大家心入边就多多记住妈妈啦吓。好多谢你嘅电话先，袁生，拜拜。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通照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想同 Vicky 啦，同埋同我哋嘅聽眾咧，就分享一個嘅甜品。 哇！ 係啊，呢、這個甜品咧，咁整法都相當之簡單嘅啫。咁首先要準備嘅咧就係 banana， 係香蕉。 香蕉，咁我會準備兩條嘅香蕉嘅。 使乜要好熟嗰啲香蕉㗎？ 出班點會好啲？係啦，就唔好太生嚇。咁太生咧，通常都有其他嘅食法嘅。不過我今日呢個咧就我嚟整甜品，咁所以我就想去甜度咧就高啲。咁啲出咗啲斑点咧，啲香蕉啊甜啲啦。好啦，咁于是我就准备两条嘅香蕉先。咁你可以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个就攞个碗啦，咁啊将佢就变成一个香蕉蓉。咁虽然话就话香蕉蓉，其实无论你点样整到咩样，佢都似香蕉糕嘅，因为香蕉嘅嗰个质感本身都系有啲咁样嘅高高地嘅感觉嘅，就唔系话好溶嘅，系啦。咁但系如果溶嘅话咧，就有少少似薯蓉咁样咯，系啦。好啦，咁你准备咗呢一个香蕉蓉之后咧，咁亦都要准备定一啲嘅 cream 啦。咁 cream 大概系100 gram， 咁然后亦都准备定啲豆乳，豆乳都系100 gram。 豆乳即系咩啊？ 豆乳咧，超级市场有得卖噶啦，咁、都系洗嘅豆乳嘅。咁、你就直头将佢准备定100 gram， 咁啊倒落去啦。咁啊捞捞捞捞捞，搅匀佢，搅匀佢。咁有啲再懒啲嘅方法咧，喺之前飲食圖鑑咧，以前都有介绍，其实可以用密实袋， 系， 即系你将以上嘅材料咧就倒晒落个密实袋入边，跟住咧就唔好整到太胀， 系， 咁啊闩咗佢，咁佢上面咪有个密封拉链嘅，咁啊嗰啲啪啪就啪匀佢，跟住你就喺度摇啊。 俾小朋友去帮我整烂佢啦。 系啦系啦系啦，但唔好整烂我袋，唔好整烂我袋。好啦，咁然之后咧，诶，准备完之后咧，咁啊已经混成一体啦。跟住你咧就可以将佢咧就放入去嗰个雪柜嗰度咧，就冷冻佢。 嗯， 咁啊将佢冷冻，但系唔好将佢变成冰。 哦， 即系唔系话要将佢变成一嚿嘅冰，系将佢冷冻咗佢啫。 即系冻咗佢啫，只 冻咗佢啦。咁佢本身其实香蕉嗰个texture 咧冻咗之后，你发觉佢嗰个叫做高力嗰个感觉咧都会强咗嘅。咩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佢嗰个坚硬嘅程度啊，同埋个筆嘅时候，其实都好似雪糕， 即系面嘅。 有啲筆雪糕嗰个感觉， 嗯、 因为你香蕉嘅質感，佢质量其实几高嘅。咁、 嗯、 你筆嘅时候咧，就有呢、這、一个好似食雪糕嘅感觉。好啦，咁、哦、然之后你准备咗呢一个咧，我可以叫佢做香蕉冻蓉咁样啦。 香蕉冻糕啊， 系啦。咁你可以喺上面咧加其他酱嘅噃， 朱古力。 加朱古力醬啦，嗱，坊間都有好多已經現成嘅朱古力醬，你就咁擠上去啦。咁、 嗯、 呢個係一個選擇，同埋香蕉好奇怪，配朱古力咧係、啊、一絕嚟嘅、哦。 嗯， 係啦，咁呢個一定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我可能亦都會推介大家咧，就用嗰啲譬如簡單啲嘅士多啤梨啦。 嗯， 咁可以將佢切成粒粒，或者將佢切成片狀。 嗯， 咁啊放喺呢一個嘅香蕉球。 係。 香蕉球嘅侧边拌下碟，咁亦都可以再加一啲嘅威化饼，加块放喺上边。咁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都相当之好食， 而且咧夏天 好啱夏天啊， 好过食雪糕啊。 系啦，咁啊亦都系健康好多。咁啊食雪糕咧就有阵时太冻啦。 嗯、 這個呢个咧佢都系冻食嘅，唔系话怕冻嘅朋友唔即系会都会惊，但系因为佢。冻得嚟咧，佢亦都有一个唔系话太冻，而且有一个质感喺度，食落去亦都健康。有豆乳，有水果，或者你中意加朱古力都得嘅。咁、 嗯、 啊，视乎你自己想点样加啲咩最后嘅材料啦。咁食起上嚟咧，佢除咗系有啲好似雪糕咁嘅口感之外，佢仲有啲香蕉嘅肉喺度。 系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一个自制嘅冻香蕉。直头可以叫冻香蕉雪糕， 系咪啊？ 一于咁叫佢啦。 好，冻香蕉雪糕， 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书咧真系令人咧长知识嘅， 系啊， 即系要不断睇嘅。咁、 啊、 但系其实而家坊间好多咧都系绘本嘅形式嚟到去出嘅，其实好多绘本咧都好啱小朋友啦，同、 啊、 大朋友睇，即系有好多人就啊绘本就系好多图画小文字，系咪净系适合小朋友睇 啊？其实好多咧绘本都会令到大人睇到咧会即系心都抽一抽的。 好、 啊啊 啊、多时咧，我仔仔都有好多绘本嘅，佢嗰啲绘本咧。其实部分当然是真的纯粹俾小朋友睇啦，但系有啲咧，讲有关于譬如系生命教育啊、人生规划呢啲咧，我睇完我都有得着，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佢用啲好简单嘅方式咧，去表达咗一啲意义好大嘅道理喺入边，所以大人睇同小朋友睇咧，其实都啱睇嘅。 系啊，咁我今日咧就好想分享有一本绘本啦。咁呢本绘本入边咧就系讲紧一啲菜式同味道嘅，佢唔系一本食谱嚟嘅，又可以话系半食谱嘅，佢又唔系真系好详尽咁样介绍啦。但系咧，佢就系、是。访问咗一啲老人家，访问咗啲老人家以前嘅一啲经历啊，啲故事啊，然后以前佢哋有啲咩菜式对于佢哋嚟讲系有深刻嘅印象啊，咁佢就记录咗，然之后出咗本绘本。咁、呢本绘本其中有一个即系好多个故事啦，其中一个故事咧，我觉得都好想同大家 share 嘅，其实同啱啱咧袁生咧系有少少贴题嘅，系啦，因为佢就系讲紧咧呢个老人家以前个妈妈咧就系、是、卖鱼嘅，咁咧佢就系、是、喺佢印象之中咧。就是妈妈煮的鱼是最好味。咁但是看这个绘本的时候呢你不是就咁睇到哦条鱼咁样蒸好好味。而是有一啲得着就是呢哦原来在于佢哋嚟讲外行人啊吓、大家去买鱼嘅时候都会觉得鱼档会点啊有阵咩味啊 腥味。 腥味。但是对于佢嚟讲妈妈呢一阵呢唔系腥味喎、是独特嘅味道嚟㗎喎。係、啦咁我就觉得咦其实系有啲角度大家唔同嘅睇法而佢哋亦都唔会去因为呢一样腥嘅味道而觉得羞耻。佢、反而会觉得多谢妈妈咁辛苦因为佢要去做鱼档卖鱼而咁辛苦养起佢。而呢一种鱼嘅味道啦鱼嘅菜式啦就係、成为咗佢同妈妈之间嘅一个共同回忆。 咦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一种独特嘅有记忆嘅气味㗎。 係呀唔同人都有㗎。 係呀我以前细个咪我头啱都同你讲我细个咪住过美孚嘅。咁我之前呢其实都有行过美孚入面嘅商场。咁有啲铺头呢其实都好多年㗎啦。行过嘅时候呢我 我隱約聞到係以前嗰種嘅味道， 舊味道 係啦，都會啲喚起曬我啲記憶啊！ 我都唔明點解會有啲地方個味道可以 keep 住㗎，即 係 特別咧有陣時我會去我舅父屋企咧，佢個 lift 咧永遠都係嗰陣味嘅喎。 嗯。 几十年不变噶，但系唔知点解嘅。 O K 嘅嗰阵味 ，O K 嘅 ，O K 嘅。 系咩？其实我想讲，我经过间铺系啲噏味嚟，佢啲噏味，直啲讲几廿年都冇变过。 我舅父屋企嗰啲系唔系噏味嚟嘅，但系就系唯独石嗰栋大厦嘅 lift 先会有嘅。 哦， 你去其他大厦嘅 lift 又唔会有嘅。 系， 但系嗰种味道就系、是、一行到去一闻到，嗯。是要去舅父度啦，系舅父，即系嗰栋大厦嘅味道啦，咁样。咁、我觉得气味呢一样嘢都几特别噶，其实在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 系啊系啊，好神奇噶。 嗰样嘢你系拎唔走噶。即系你唔会觉得 系你唔可以 take away 带走佢噶， 系 啊！但系当你一有啲经过啊，去过每一个地方，边个地方度，你就会唤醒你有啲记忆。 嗯， 咁我觉得呢一个记忆系在于我哋人嘅脑海中咧，其实有好多嘢都会唔记得噶嘛，其实、或者系忘记咗啦。 系，但系醒唔起啊。 系啊，但系嗰个味道就系会令到你出翻嚟、啊， 即系图书馆入边咧， 系 佢就好似个好重要嘅密码。 嗯， 你一闻到个味道，就可以图书馆入边咧揾翻一本以前睇过嘅书， 系 揭开佢嘅时候就揾翻以前嗰啲影像。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好特别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味道呢一样嘢，其实都系睇下你点睇。 系 有阵时可能外行人觉得，可能爸爸做嘢好辛苦啊，有阵汗味。但系其实，只要你将呢一种味道唔系贬低佢、反而你系欣赏呢一种味道。当然唔系话你真系好中意佢啦，唔系中意好中意嗰种味道啦。但系你用另外一个角度睇，其实呢一种味道系有富有一种特别嘅意思。 哦， 系啊， 即系味道就变成咗一个感情嘅联系位。 嗯，系啊， 系啊，爸爸同妈妈可能身水身汗，或者头先你讲个 case 咧，就系妈妈卖鱼嘅，味道咧就成为咗个记忆，而个记忆咧甚至乎。 系 情感连结嘅记忆，佢勾起嘅除咗画面之外，就系、是、心入边嗰个感觉， 系爱啊， 系爱，哇好、啊，其实我哋每个人心入边都有呢啲嘅味道嘅记忆， 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如果能够有一本绘本咁样去讲呢一啲味道嘅感觉，其实即系我觉得大小朋友都可以睇，即系我相信小朋友睇完你又可以分享，系、爸爸有冇啲咩味啊咁样， 系 好得意， 即刻叫佢索多两下先。